85,102宗确诊，4,634人死亡。中印关系近期因为两国边防部队的冲突而紧张。印度外长苏杰生确认，下个星期在莫斯科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议的时候，将会同中国外长王毅碰面。又认为两国必须透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苏杰生在一个印度智库发表视像讲话，表示在边境发生的事影响中印双边关系。他不会淡化事件的严重性，认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尝试改变现状。天气方面，广东天色普遍晴朗，但是沿岸地区亦都有骤雨。在早上10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且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炎热，同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72点，跌434点，总成交金额52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6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8点，跌2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23.5跌1.1，腾讯控股519蚊，跌14.5。阿里巴巴270蚊，跌14蚊；小米集团23.2跌7毫；美团点评256蚊，跌6.4；港交所375蚊，港交所系报375.6跌11蚊；京东集团304.6系跌18.4；友邦保险78.65跌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303，瑞士法郎8.525，澳元5.638，加元5.909，新西兰元5.201，欧元9.1891。每百日元对港元7.3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81。日经平均指数报23,217点，跌248点。港金现价报17,90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44美元，卖出1,94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多咗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去港岛方向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至于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都仲是有少少车多，龙尾去到大榄。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近住和斜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大家留意啦，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司机在马路要时刻谨慎，落车要转低波，有需要就轻踏刹车掣，保持适当车速。 在斜路泊车就要扭啱踩， 入波，拉紧手掣同息时。 万一喺快速道路坏车，记得先打死火灯，尽量驶离行车道，仲要息时，肯定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先好落车。 落咗车就唔好留喺车路或者整车啊！运输署提提你，喺斜路同快速道路要时刻谨慎。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华英中学啱啱中六毕业的钟文心 Vicky， 选修了视觉艺术科。在2020年，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全港中学生绘画比赛，作品就叫做《少女的嫁者》，多得老师的指导，好幸运地拿到冠军。今天很开心可以在学界超声道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创作过程和经历。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红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咁多位丰收嘅听众 ，Happy Friday！ 系啊，咁我琴日咧就Epson 请假一天，差咗一日电，咁啊今日咧又再满血回归啦吓！你讲逢礼拜五我可以同大家 Happy Friday 啊，卡拉 OK 一番。 好啊，点唱啊？我哋可以网上留言啦、啊、，Fax 号码23396453啊，仲有啱啲可以打翻嚟啊！ 我琴日真系 系 你讲， 我好快啊！我头先咧就已经咧喺度组织紧咧点唱嘅名单。 好 多谢我哋嘅听众，佢哋好快手啊！我哋已经有好多叶子嘅呢个点唱啦，但继续欢迎大家多啲嚟我哋抹啲手啊！吓， 好啊，冇错冇错，我哋 抹啲口添啊！唔系我琴日咧，我真系去咗叉电咧，咁啊，因为去咗同老婆咧有大半日嘅时间咧都系撑台脚嘅。 哦 ，OK， 你同老婆有个约会， 系啦， 咁奢侈啊，咁犀利啊！ 虽然都加插咗一个指定嘅动作， 就 我都唔系我都要继续去睇物理治疗嘅，系啦。但佢都 好 开心， 好扫兴咯。 唔系啊，佢都即系几开心，知唔知啊？佢话哦，即系中间你有一个钟头嘅时间咧，系唔使喺我隔篱嘅。 即系佢可以 shopping， 佢就可以自己 shopping 啦，冇错。系啊，咁啊，琴日去咗做一个咧，真系久违了的动作。 咦，你真系特登新鲜热辣，人哋唔系，人哋唔系今日开咩？ 唔系，系啊，但系唔系啊。 我物理治疗同按摩嚟， 不嬲都有得做嘅。但我琴日同老婆咧就做咗个久违嘅动作。 做咩？ 入戏院边个动作先？ 入戏院摸客啊！哇，早知同你铺多两下咧，我哋摸客咧， 好刺激，仲玩到好刺激嘅嘢， 好刺激咧， 仲要尖叫噶！ 唔系，我仲要咁样噶，我仲要同佢讲，老婆，要唔要拣震唔震啊？咁样， 系 啊，唔要加钱啊，唔使钱，免费啊， 系双座位，系咪？ 双人座位咁样真啦。跟住琴日去咗尖沙咀嗰个商场度咧，咁啊，总之食嘢期间咧，咁啊，跟住突然间心血来潮，我话。喂。 戲院就開翻嘅咯，已經咁啊，而且都有啲戲啦，咁啊，大家就即係可以去上網上網訂位之後去睇啦，咁啊就真係久違了。哇！我諗我對上一次， 哦、我唔覺得即時買唔到飛咯，係嘛、 哎？直情懶啊！ 咁咪啦，使唔上網俾嗰個手續費？ 係啊，其實真係冇人㗎。我咧，琴日睇兩點， 唔係喎，我見有一啲嘅戲院喺邊一區先， 我唔係尖沙咀咯。 戏院系爆嘅、 哦，哦，咪可以， 同埋你见到某一啲嘅， 系啊，睇唔同时间咯， 又或者你睇下边一部戏咯，我见到有啲戏嘅佢个票房，因为就算系而家个入座率咧， 系 唔系坐满晒噶嘛，佢个票房系好嘅、哦，即系你计翻一半嚟讲， 系咪撕晒啦？ 撕晒咯，撕晒系最多嘅、啊。不过我就我老婆就坚决唔睇丧尸啦，我睇咗Marvel 另一套咯，嗰、那个咩异变人咧，系、 哦、 都 OK 嗰、啊、套、我想话都值得推介、哦。咁但系琴日个场次其实真系相对冷门。啲一个时段，因为两点几啊嘛，咁我谂 正常都冇人喺嗰段时间会出现嘅咁样，咁、所以落得就入到去咧就接近包场啦。咁但系佢哋嗰啲戏院亦都已经安排就水噶啦，全部封晒座位啊，两个两个间开啊，咁啊叫你唔好。 你净觉得你环回东南西北位咧都冇人噶嘛？ 系啊，咁啊叫你唔好唔好自己调位嗰啲，全部都嚟晒噶啦，咁样咯，都 OK 噶。商场其实你话喺呢啲情况之下。佢即喂一開翻咧，有得做晚市咧，又或者總之嗰、那個 人流係咪真係旺啲啊？ 旺咗好多。其實最簡單，譬如尖沙咀咧，佢嗰個金巴利道定金巴倫道，我唔記得咗邊條啊。總之咧，本來有好多食肆嘅，有啲日本嗰啲咧，佢喺未開放翻嗰啲即係食堂之前咧。即系六点后冇得冇得攞嗰啲咧，哇阴公啊！佢都索性唔开噶啦。 哦，系啊， 好耐都见到唔开 啊。啱啊，因为你即系佢又做住嚟蚀嘅，咁不如唔好做啦咁样。 系啊，咁啊 有啲嘅餐厅嘅一个类型咧，又比较难做外卖啊，所以佢哋就直情我拉闸啦，唔做啦，都唔知点做咁。 系啊，咁啊，所以欢迎大家咧，你可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促进自己嘅经济。 喂，我想话咧， 尽可能都可以帮衬下。 嗰、那个久违入戏院系真系有几耐啊？半年 有啦， 有冇？嗱，而家九月啦。是不是9個月 都 啊！ 我對上嗰次又去睇咩戲咧？哇！ 都可能都 真係諗唔到啊！真係喂，咁你哋會唔會又譬如阿祖，你都係嚇、按摩界巨子嚟噶嘛？ 嗯， 即係你都好等待佢嗰隻好巨大嘅拇指， 係啊！ 我哋琴日先話第一時間，哇！第一時間諗起你啦，按摩院可以開，跟住我阿祖你都唔差喎。不過阿祖咧，因為咧防疫知識嘅即係嗰個感覺比較高。 你繼續講啊！ 咁啊，因为咧阿祖咧就比较，哎呀，唔知即系都系叫人流噶咁样。虽然佢安全啫，大家戴口罩，但系佢都可能会迟多阵先咁样。但 系 你唔系、 我话我要嘅话，我即系个时间 OK， 我会去揼脚咯。 哦，系啦， 对 于 我嚟讲，即系揼身嘅话咧，即系你又接，即系你好似身体嘅部分啊，你要瞓喺张床上边接触其他嘢多咗啊。但我坐喺度揼脚，佢又限定咗咧，即系人凳同埋凳之间有距离啦。每一位嘅按摩师佢啊完成咗一个同一个客人嘅。按摩之后呢又要换口罩啊做清洁啊各样嘢。我自己觉得呢捻脚呢 是 OK 嘅。 是接受到嘅。是啦、 okay。 都有部署㗎啦其实都开始有话俾你知真係。 係囉同埋你即係唔好嗌囉你捻脚会唔会嗌出声㗎 无端都嗌唔出声。 唔係咁 痛 㗎嘛。 你明唔明啊？ 系啊， 好忍得痛噶。你谂下，我对住你哋两个一齐工作咁多年，我都冇嗌出声啦，系、咪？ 唔系你嗰啲系心痛啫。 唔系问题系，你又何尝见到我哋嗌咧向住你？ 系咯， 我哋都咬住条木做节目噶嘛。 系啊， 咬拖鞋我唔系咬。 所以咧，我想话，如果你话按摩咧，唯一有咩风险咧，真系你唔好嗌咁大声。 系， 即系嗱，你越嗌得大声，又吸气，又呼气，又吸气，又呼气，咁啊，喂，个按摩师傅都惊喎。阿叔，你唔好咁嗌法啦。 我知道我捻细啲啊，咁样我捻细啲嚟做。咩咧咁？ 系啦，即系嗱，嗰下换气啊、唞气咧，真系都系紧要嘅。咁其实 你要戴口罩噶嘛？ 系啊，要噶，都要戴口罩嘅。咁所以今日礼拜五，咁亦都 消费下啦， 消费下啦，都 keep 到有几日单位数啊，冇人叫你放肆嘅。不过轻轻有翻一啲经济活动，如果佢做紧嘅话， 唔系即系做翻好，戴翻好个口罩，真系咧食完嘢，跟住戴翻个口罩先倾偈，咁坐得阵冇人俾你嘅。不过就真系吓，唔好除低口罩畅所欲言先得嘅。 笑，活得好一秒钟都重要。Oh yeah, oh oh。 十一度，相对湿度7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出面热辣辣吓。 系啊，出面热辣辣嘅气氛啦。琴日咧有一单咧都几古怪嘅盗窃案咧，即系大家成日喺网上面咧，成日都有啲所谓咩笨贼啊，又或者话咩古怪怪癖偷嘢咧，即系都离唔开咧。一系就话佢入到 留低好多线索， 系啦，一系就留低好多线索嗰啲怪癖啦。一系就你。 正门入， 你就算连偷香油钱都解释到啊！即系虽然你都觉得好古怪嘅呢啲失窃案咧，譬如话哇，你爆咗个神佛堂啊，或者寺庙咧，跟住偷里边嗰啲香油箱咧，咁起码你都知道佢最尾个目的系咩，即系都系为钱啫。不过估唔到你吓，即系神明你都冒犯咁解嘅。 咁点咧？今次偷口罩啊？ 今次唔系偷口罩，你都明白、 哦，都系有目的。 你都有目的，即系虽然而家都已经变蟹货，你偷嚟都冇意思啦咁样。但系琴日咧系呢一单嘅盗窃案咧，都几拗头，正宗损人不利己。偷完之后咧，究竟佢有啲咩着？ 偷嚟做咩咧？咁样系咪啊？ 偷口水喎、 啊！偷 咩啊？ 咩啊？ 偷口水喎、 啊！啊，偷咗嗰啲化 嘢都偷， 咩？偷咗嗰啲检疫样本啊？ 系啊！ 吓、 啊，偷嚟做咩咧？你话俾我听。 偷嚟做咩？ 系啊，偷嚟做咩咧？ 等嗰啲职员， 我谂我唔系嗰个贼嗰个谂法啊，所以我谂我估唔到佢偷嚟做咩啊？ 所以啲医护人员咁辛苦。检疫咁多， 系啊，因为话琴日咧， 你系佢对佢误以为，但系当垃圾咁掉啊？ 唔系啊，佢话咧，琴日将军澳咧，即系卫生署辖下咧，有一个嘅检疫地方咧，佢就话普通科门诊嘅门诊诊所门口嗰度咧，佢就直情咧，佢就话啦，本来就会喺个诊所外边咧摆咗一啲咧新冠肺炎咧深喉唾液样本嘅收集箱，即系大家可能即系如果你行过你屋苑楼下咧，有一啲咁样嘅指定诊所咧。佢門口嗰個有個箱咧，就愛嚟咧擺呢一啲樣本嘅。 其實咧喺即係未有呢個全民檢測之前咧，都係有啲診所會咁做嘅。有啲仲擺滿滿到寫曬落個地下度添，我都見到嘅。 咁點？ 即係我唔明點解都 會點樣㗎？我未望過個樣。 佢咪一個即係。好似类似用一个垃圾桶咁样啦，但佢上面黐住一张 A4 纸就写住，即系有啲诊所系咁做啦，就系、是即系收集呢啲 收集样本啦、 啊，样本啊咁样。但系有啲真系满到写咧， 你满到写系话啲樽已经塞满晒个兜啫， 塞到满晒， 即系唔系啲唾液满到写。 我又唔系， 我做自己核突，我以为系咪啊？ 嗰啲检测样本 又唔使咁多， 嗰啲包装满晒啦，咁啊满到写晒地下度咁啊，跟住咧嗰啲人咧。就话姑娘满晒啦，咁点啊？你照摆喺嗰度咯，我哋会收噶啦，咁样咯，即系要照呃落去咯。 唔系我之前有呢种经验咧，就系嗰阵时我经常出入医院做检查啦，系咪先？你知道我同医护界好熟噶啦， 啱啊啱啊。 佢成日都要留小便去验咧，咁留小便嘅时候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经历咧？佢都系叫你自己留完之后咧，麻烦你自己拎出去嗰、那个兜兜度， 啱啊。 系啦，你就要捧住自己 个暖暖嘅个杯。 咁 即系对上一次你捧住啲咁暖嘅咧，就可能系冬天饮妈妈奶。 系 系啦， 嗰啲暖其实好奇怪嘅，其实 你就捧住嗰啲。 不如我哋讲翻正题啦，好唔好？ 唔系，我想话 系咪啊？ 好 温暖啊！ 好温暖嘅，因为我想话都系咁样噶啦。你又系咧，全部摆晒喺嗰个兜度咧，因为你自己捧住你嘅样本啦，跟住你又摆喺佢嗰个收集箱度咧，佢姑娘唔理你噶啦，佢话你自己摆喺度啦。咁啊，你摆个樽喺度得㗎啦，咁样。咁啊，个樽盖可能写咗你啲名呢，就摆咗喺度㗎啦。咁我都有怀疑过话，哦，咁就 究竟有冇人攞咗去嘅 咧？ 就摆喺度咁 样。系啊，喂，嗰阵时我都有谂过话，咁样兜咁多罐忌廉就咁摆喺度，咁点算咧？咁样。 喂啊，你唔使加埋嗰个形容词落去。 但我冇谂过， okay， 真系有人偷噶嘛？呢啲属于人体样本，要嚟都唔知做乜。 我想问，而家系有人报警 有 啦嘢啊，定系捉到啦，偷嘢啊咁样。 系啊，捉到啦！嗱，我而家话俾你听咧，咁咧佢就话，嗰、那个普通科门诊咧就收到报告咧，佢就报警，佢就话喂唔系、哦，职员咧翻去诊所开铺嘅时候咧，发现就唔见咗嗰个收集样本，咁然后咧佢就唯有 成个箱唔见咗， 成个箱唔见咗，咁于是乎咧佢仲要喺附近搜查啦，睇埋闭路电视。就俾佢揾到咧，原來咧，大概咧，佢話喺早兩日咧，晏晝一點鐘嘅時間，日光日白嘅喎，一點鐘嘅時間咧就影到有個年長男子，即係俗稱嘅伯伯啦， 係啦係啦， 係啦，有個伯伯成個攞走咗， 成個箱攞走， 成個攞走咗，咁佢報警啦，咁後來咧，就嗰、那個職員咧就揾翻咧呢一個上述時間攞藥之後離開診所，原來係佢哋嘅一個病人嚟嘅， 哦， 即係呢個伯伯，佢、哦、離開完診所之後咧。顺手就牵箱，就将成个箱咧就拎走咗。 吓、啊，咁又得意喎！ 系啦， 因为人就有晒佢资料，知道佢嘅电话系姓甚名谁噶。 仲要影到啦， 佢唔知道有闭路电视影到佢啫。 可能佢唔知， 佢应该会对住闭路电视 V 咁样。 系啦，系我做嘅。你如果想攞翻呢啲深谋退役样本嘅，你攞两督痰嚟交换啦咁样。 其实想要个垃圾桶噶咋，其实即系可能佢都要当嗰啲废物咁样掉啊。 唔系、哦，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行为艺术嚟噶，佢控诉紧啊，佢控诉紧个社会点解要有疾病，点解咁多人病，有疫情影响香港经济，我好嬲啊！咁样 我口水都攞。 唔系嗱，如果你要我推论咧，我就会从佢揾翻嗰个箱咧，摆喺咩地点咧，我就推论佢嘅行为咧，可能系出于方便啊。 即系点啊？吞哥啲人谂住， 知唔知点解啊？佢话咧呢个箱咧，佢攞走咗啦。后来咧，病人咧就即系俾警察盘问嘅时候，佢都承认过系我攞走嘅。佢话喂阿叔，咁你交翻啲人质出嚟先得噶。 啱啊啱啊！ 你嗰啲箱你摆咗边啊？ 你要嗰啲都冇用噶。跟住佢会唔会咁样啊？我为免咧，我嗰个检测咧比较迟缓，咁所以咧我就掉晒其他，剩翻佢自己嗰个喺度。 佢分唔到啦，大佬都唔知边督打边督。佢话咧，佢将个箱咧就摆咗喺咧佢将军澳啊嘛，佢摆咗喺厚德村嘅停车场嗰度咯。 咁做咩？ 佢就咁弃置咗喺度。然后警方咧接报之后就真的在翻嗰个停车场咧揾翻个收集箱， 系原封不动咁样摆咗喺度，定系嗰啲佢已经冇晒样本？ 嗱，佢嘅讲法就话仲有，佢话咧就 样本，即系话原封不动喺晒度咯。 系啦，只不过移咗位啫，将佢， 但 系 移得好远。 系啦，嗱，但系而家咧，点解话累街坊咧？可唔可以当冇事发生？ 梗系唔可以， 唔可以啊！ 唔系、啊，大宝唔见到嘢、啊。 唔系讲紧你发唔发觉 啊？污染到啊！ 系啦， 咁你嗰个检测嘅报告点样会系最准确咧？咁 即系如果而家咧，我哋要安呢个行动代号俾佢咧，就系要通知翻将军澳呢、這个厚德村嗰个门诊嘅附近人咧， 喺边时边月边日边个时段去做交个检测嗰个样本。 行动代号就系麻烦你咧口水再讲过啊！你又要再嚟多次啊！而家你真系唔知佢发生咩事。 个快 recheck 系啊，冇办法啦，因为你嗰啲未检测过啊，咁。 所以我唯一推论咧，即系如果我哋扮金田一啊、福尔摩斯咧，我哋谂到一个可能嘅啫，就系佢可能有亲戚朋友掠咗一次，佢掠得唔好唔满意，佢为咗可以再重启呢一个掠嘅动作，可能出一次下策， 就话俾你听冇咗个样本， 成个冇咗，喂。 即系匪夷所思，有冇阿伯伯点样解释话？ 冇，暂时未有解释。所以喺呢个奇形怪状嘅盗窃案里边，偷口水应该都属于系呢一个第一个先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10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普及检测头三日完成检验128000个样本，其中两宗属于新确诊，其余四宗是旧个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暂时平均每60000人之中有一宗阳性个案，数字不算高，可能同疫情舒缓有关，但是反映香港仍然有不少传播源头，相信要再过多几个星期个案才能够清零。至于两宗阳性个案有没有传染性，梁子超说暂时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有没有抗体，需要进一步检验。多项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其中餐厅堂食放宽至晚上十点，但是继续不可以多于两人一台。健身中心、公众保龄球场和桌球馆、按摩院等行业可以有条件复业，不过游戏机中心、酒吧和派对房间等要继续停业。香港酒吧业协会副主席钱俊永表示，当本港疫情确诊数字回落至单位数，仍然不容许酒吧复业并不合理，因为按目前的情况来看，疫情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断尾。他质疑政府是否要各行各业的打工仔和老板休息，直到完全没有风险为止。钱俊永指出，全港8000个酒牌之中，酒吧占1280个，其余6000多个由餐厅和酒楼等领有，质疑为什么餐厅可以继续卖酒卖食物，但是酒吧就要停业。聯合國七名人權專家去信中國政府，認為港區國安法侵犯了某些基本權利，擔心當局利用有關法例起訴香港的政治人物。聯儲信認為港區國安法的措施不符合中國根據國際法所承擔的法律義務，又對法例在關鍵部分欠缺精準，侵犯某些基本權利表達關注，担心很多原本合法的捍卫人权活动将会被视为非法，认为法例不应该用来限制受保护的基本自由，包括表达意见、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的权利。专家又说，港区国安法似乎正在损害香港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敦促中国解释计划如何执行域外管辖权，以符合国际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条约。负责审查世卫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手法的独立委员会正式组成，预料明年五月提交最终报告。委员会由两名联合主席和11名委员组成，联合主席之一的利比利亚前总统西里夫说会认真追寻真相，形容委员会强而有力，准备提出棘手问题，检视世卫的行动。另一名联合主席新西兰前总理克拉克说，世卫表明会给委员审视所有文件。获委任的11名委员包括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英国前外相无国界医生、前主席廖满常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炎热，和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6点，跌310点，总成交金额69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9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8点，跌1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中芯国际23.45跌1.15，腾讯控股523.5跌10.5，阿里巴巴273.4跌10.8，小米集团23.8跌1.5，美团点评255.6跌7元，港交所379跌7.6，京东集团306.8跌16.4，盈富基金25.4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9，瑞士法郎0.91，加元1.312，人民币6.844，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0，跌224，港金现价报17,900，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55，卖出1,939.3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油泥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青衣乡事会路去返青衣南桥方向，近住长青村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阿土，逆境嘅时候更加需要正能量，听歌梗系要听首快歌啦！送俾大家，嚟自五月天嘅《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人，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融合。不管了，不想了，不疼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吊庆，刚才多得你出手，否则我已经命丧于金轮法王的魔掌底下啦。乜话？吊庆，你话你之所以咁好打，因为你祖先是恐龙。 石表是恐龙的后代，究竟只是江湖传闻，抑或真的有科学根据？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的好科学。今集专家以化石神物同珍贵图片，同你解构恐龙的前世今生。今晚11:00，港台电视31。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火势 系啊，琴日难得两公婆偷得浮身半日闲，做咗一啲佢哋平时好耐都冇做过嘅嘢。咁究竟琴日个愉快指数有几多咧？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当中有冇俾老婆秒嘴啦、闹啦，或者系嬲咗佢咧吓？结果系一齐翻屋企啊，定系分头翻屋企咧吓？佢又冇讲到嘅，我哋有请系嘅，佢都系锡老婆、锡仔女、锡父母嘅曾志豪。 我哋呢啲啊，两个人出去，四个人翻屋企啊。最后就梗系带埋两个仔咧，就先至再翻翻自己老家嗰度啦。咁啊，挤低喺外母度咧，咁啊先至可以偷得浮生噶嘛。如果唔系咧，我谂我哋入到戏院咧，真系震啊！不过系嬲到震啫嘛。阿仔，你唔好又阻住啦，睇唔到啦。今日想教大家一个成语，叫做过犹不及。咩叫过犹不及呢？有时做得太多呢，就要会有反效果㗎啦。即係仲好，仲衰过唔做啊，过犹不及。咁啊，发生咩事呢？讲咗好耐㗎啦。就係内地呢，佢哋而家就响应呢一个呢要惜食嘅文化嘛。你珍惜食，你珍惜食。咁啊，于是乎呢，除咗好多唔同嘅餐饮业呢，就推出呢啲咩 N 减一措施，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啦。咁啊，新教就要由娃娃找起。于是乎喺9月1号佢哋嘅开学日呢，就出现咗呢好多学校里面嘅惜食文化啦。咁本来系好事嚟嘅。鼓励大家呢，即使喺校园里面呢，都要带头珍惜食物。但係就正如剛才那句成语所讲啦，喂，有啲嘢就过犹不及，会唔会唔使做到咁夸张同极端呢？你听下喇喎，冇啊，有一间呢，江西一间小学嘅副校长，同埋河南嘅一个学校呢，佢哋有啲军训嘅教官呢，佢哋就不约而同即即示范咗一种呢，就係话捉学生边个食剩啲饭呢，就要当场捉佢出嚟，咁跟住做咩呢？同我食咗佢，食剩嗰啲全部食咗佢，哇！咁啊，见到咧，即系佢里边嗰啲情况咧，有啲咧就好恶死啦，就捉佢出嚟就话：你做咩食剩啊？佢吓，咁啊，要食啦。咁但系咧，系边个食咧？系个老师自己食，佢唔系叫个学生自己食，因为学生就食唔晒先至会食剩噶嘛。佢咧就话捉到，佢话你干什么？为什么吃剩下了？我吃不下了，吃不下也要吃。跟住点样？那个小学女副校长就即刻奶奶。我来吃，哇！食剩啲咩咧？嗰啲炒面啊、油炸鬼，你快吃啊！哇，这个炒面好吃咯！哇，这个油炸鬼、这个油条好吃，哇！全部食晒啦咁样。咁然后另外嗰个都系，另外咧头先讲嗰个军官咧，又系、那个女学生咧食剩半碟饭啊，系斋饭啫。嗰个军官直情系用咗韩国嘅特色手找饭啊，就一手咧拎起一个饭，你看能不能吃？可以吃，可以吃。能不能吃？你可以，可以。哇！攞只手一口一个咧，全部塞晒落个嘴里边咧，哇！食到干干净净。咁啊，真系见仁见智啦。如果你睇到呢个情况，你站在一个正面角度，梗系拍烂手掌啦。因为真系新教嚟噶嘛，个老师真真示范俾你听咧，识食唔系得把口嘅，要用身体嚟做嘅。最紧要系咩啊？正所谓教不学生不严啊，师之惰啊，不如等我亲自嚟补救翻佢。喂，咁但系你谂下，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睇嘅话，又使唔使咁夸张啊？即系首先第一咧，疫情都未吓，全球威胁都未完嘅，你咁样直情系口水交叉感染，师兄。即系我谂啲学生咧都好唔愿意见到自己老师咧就食自己嗰啲饭嘅。阿老师你咁样何苦咧？应间根据传统嘅习俗，食咗人哋口水。就要听人话㗎喎，咁老师你听我话定我听你话好呢？咁样嗱，呢个固然係一样啦。第二呢就係、是、即係会唔会太夸张呢？即係食剩饭就要亲自嚟即係将佢食晒嘅话呢，咁如果我係啲同学仔呢，我一定会同老师讲，老师呀、啊、我有啲功课未做完啊，做剩啲功课你係咪会帮我做埋佢呀？唔会㗎嘛，係咪呀？所以你会知道呢，呢一种嘅形式呢就未免又多咗啲做 show 嘅成分喺度。难怪呢，而家大家呢望到拧晒头呢，就话喂咁点算啊？嗱，你信唔信呢？会有一种呢学习嘅风气喺度嘅。嗰种学习嘅风气系咩呢？其他学校见到喂个老师或者校长亲自落去食剩呢学生食唔晒嘅嘢呢，就可以得到表扬啦，甚至乎赞赏嘅话呢，会唔会其他学校都模仿呢？佢哋第一就不停喺度巡食堂。边个食剩嘅，佢就即刻拿嚟食。哇！咁首先嗰啲校长咧，同埋老师咧，都要几豁出去，为咗自己嘅身材。 如果唔係食多兩啖嘅話咧，應該就全部變曬桂花田咁圓潤噶啦嚇。第二，會唔會出現一個好搞笑嘅情況咧？就係、是、啊，喺幼稚嚟啊，點解呢度冇學生食剩飯嘅？冇學生食剩飯，咁我點表演呢？即係就好似傳說中咧，阿婆啊，你要唔要過馬路啊？我扶你啊，後生仔，我啱啱過嚟啫喎。阿婆，你俾我扶你一次啦，我今日爭一個 quota 我未扶人走啊。但係後生仔，我已經俾人扶咗五次咯。究竟呢種笑話會唔會喺惜食飯堂呢一種情況裏面出現呢？我哋拭目以待。最緊要咧，真係真心珍惜食物。咁你唔好嗌咁多，咁你咪唔使俾機會啲老師去表演咯。风头火势，所以我为我哋呢个拍档咧就已经揾到一个非常之好嘅优差啦。你可以喺放工嘅时间咧，就而家大湾区咁方便啦。我建议你可以即刻入大湾区唔同嘅学校，你就话俾人听，诶、我可以做呢一个巡逻食堂，一滴不漏大队长，保证食得干干净净。不过佢有洁癖嘅，人哋食剩嗰啲点算咧？唔怕，佢有嗰支酒精喷液噶嘛，可能所有饭团啊、叉烧啊，佢全部攞酒精出喷完之后咧先要食嘅。你会唔会咁做呢？惜食大队长桂花田， 唔好乱咁教坏人啊！喷啲酒精搓晒喺个食物度，边度食得啊？我会同佢讲，食唔晒，早啲用一只干净匙羹拨开佢先食。 其实点解唔教佢哋打包呢？ 啊，学生嚟噶嘛？ 学生可以打包翻屋企噶，食唔晒咪 装 翻屋企咯。 其实我都系咁话，啊，咪最紧要咧，嗰啲官员咧，其实佢话，喂，我又可以悭钱，又可以食到嘢，其实 win-win situation 噶。 人哋口水喎， 咪总之就叫佢，咪先教佢食唔晒，食得几多拨分开先，又食唔晒嗰啲拨开其他啲，唔好整污糟。 咪因为全部饭堂改食鸡。 点解？点解食鸡？打机又食鸡又 OK 啊？ 食鸡，咁你嗰啲口水咪变咗口水鸡咯？ 我唔中意我呢个拍档咁几年激 ，OK， 好啦，近日咧除咗系要关注疫情啦、开工啦、够唔够啦、开学啊、限聚令啦、记得戴口罩、勤洗手之外咧，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自己嘅一日嘅饮食，食几多饮几多啊，系真系啊，又要讲食啊，咁啊喺屋企咧工作嘅你啊。或者在屋企翻学上堂的你呢，出外工作的大家啦，喂，真的不要只挂住工作啊，上堂而忽略咗咩啊？饮水啊！尤其是而家咧多咗个口罩咧，日日戴住咧，好多好多个钟头啊，系咪？咁啊，除低口罩饮啖水都好似惊犯法咁。但系记住，唔好等到口干先至饮水啊！嗱，早阵子咧，教授咧就话啦，有啲病毒咧系中意搵你个喉咙嚟 hold 住嘅吓。记住，唔饮水咧就会引申咧，即系除咗。病容易病之外咧，都会引申另一个大嘅问题啊，就系、是、有机会令到你生肾石，系啦，因为报章报道咧，陈家洛咧系啦，有一日咧突然间喺屋企咧肚痛，吐得好紧要啊，仲有埋血尿啊，哇，痛到咧好似生仔九级阵痛啊，佢咁样形容啊，医生就话啦。身体咧有几个器官咧喺收缩个过程之中咧系会产生痛楚，生 B B 嘅嗰阵时咧子宫咪收缩咧就达到十级痛楚啦。佢话而肾石入咗输尿管嘅话咧，都系会有一样嘅剧痛噶。咁点解会有肾石啊？医生就好简单地话，唔使其他讲其他嘢啦，唔会有因为乜啦。是因为你长期唔够水，饮水唔够就会容易生肾石啊！佢话要预防咧，就每日咧真系要饮咧14-15杯水噶。咁咧，如果咧体力劳动啊，多流汗啊，长期流汗嘅朋友咧，更加要饮多啲嚟补充啊！咁样佢话咧，排尿量咧都重要嘅。如果你一日咧排尿少嘅话咧，都危险噶。真系唔理想啦。咁啊，提醒大家咧就话少饮汽水。多饮清水，佢话如果咧嗰个尿道结石啊，真系咧真系会视乎咧嗰粒石嘅大小，嗱唔系讲钻石吓，系肾石嘅大小同埋个位置，先会令到你痛啊，定系剧痛嘅。佢就话啦，但系有啲肾石咧，佢咧虽然存在啫，但系佢又冇跌落去其他器官嗰度咧，系有机会令到你唔痛嘅。 但系唔通系咪有好事啊？哎呀，唔通咪好咯 ？Sorry 啊，好多时咧听啲老人家讲啦，佢痛佢出现痛嘅时话俾听仲好啊，唔声吓你一惊。佢话咧有额外嘅嘢喺你嘅身体入边咧，其实都唔会系一件好事啦。但系咧。佢就唔痛唔係好嘅，但係呢就會不斷咁傷害你嘅腎功能㗎。咁醫生就話啦，食得太鹹啦，即係譬如醃製食物啊、零食啊，都會增加呢個尿液裡面嘅鈣排出嘅。唔知係點啊？咁有鈣咪好咩？啊，唔好意思啊，佢話咧咁咪會增加其中一種啊叫做鈣結石嘅形成風險咯。咁啊，如果早發現咧腎石係細粒嘅咧，都可以用抌多啲水咧嚟自行排出嘅。但係如果去到5 mm 嘅話咧 ，sorry 啊，你要即時入醫院噶啦。醫生仲話，如果做完呢個叫做碎石。即系石就系大家知道啦，打碎嗰啲石啦嚟排出去啦嘅手术之外咧，如果你又唔改善你嘅饮食习惯，仍然少饮水嘅话，肾结石又会再翻嚟揾你噶啦。嗱，成日都有句说话，水为财啊嘛，健康就是财富，记得多饮多杯水啦。 头先你讲肾结石，我就系谂起新垣结衣。咁以下落嚟呢隻歌呢又係第二連擊喇喎。 我係點呀有啲咩因為我呢件神石事件有啲咩歌呀 我哋舊年咪成日聽到有一句呢李小龍嘅名言㗎嘛。Be water,、 哦、 my friend. 咁而家唔係要 drink water. 我、哦、要 need to drink water. 係呀。 望落去表情冇僵，点解榜样净系得呢个样？70%水分，人类一切嘅特质，我哋可以系杯，可以系樽，可以系茶壶，肥又矮。人哋话存在不止一套风格，人哋话模仿不止一个他，人哋话成就不止一套方法，有青春，有心机，有浪漫。我一路浮沉，漂流到梦想附近，终于可以做浪，可以扮潮，但你想唔想到我？人哋话存在不止一套风格，人哋话模仿不止一个他，人哋话成熟不止一套方法，有青春，有心机，有浪漫。 THE HOLDY MAN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 早晨， 系啊，早晨，细眼仔同肥妹仔， 早晨，瘦恩茄，细眼仔， 早晨，肥妹仔，早晨，瘦恩茄，早晨，冚唪唥同学啊，呢句讲俾肥妹仔听嘅， 系啊，系啊，系啊，冚唪唥同学， 系啊，我想问下你咧，近日最红最红嗰个运动员叫咩名？ 最红嗰个运动好多人都好红， 唔系呢个真系最红 咧。我见到美斯有好多新闻都， 我见到尼玛都系啊，不过美斯劲啲啊， 系啊， 转会啊， 冇错，其实咧亦都系啦，足球运动员好红啊，美斯咧就你咩版都见到佢啦，咁啊因为佢咯，佢转会新闻又犀利啦，咁佢个队友尼玛咧又中咗招啦，咁啊好多噶，仲有话好多咧嗰啲叫做车仔嘅球员都话咧有啲中招啦，所以而家搞到咧好惊啊，大家对于个球坛咧。唔知道有冇波睇就好担心啦。 咁点啊？ 所以今日咧，我哋呢一个运动嘅体育堂咧，我又想同你讲下足球嘅知识嘅、 哦。好啊，好啊。 系啊，我哋先咧由浅入深啊，我想考下你咧，我哋足球员有几多个嘅喺嗰个比赛场上面每一队。 每一队系咪有十一个？ 十一个系啦，好容易记嘅就系因为嗰只 game 叫做。Winning Eleven 啊嘛，咁、 啊、 你就一定记得噶啦。 我冇记得呢啲，我净系记得咩三三四嗰啲咁嘅，跟 都得嘅， 系嗰啲咯。 好啦，咁跟住嗰条问题就系问啦，请问你佢最少要有几多个人喺个场上面先至有得继续踢波咧？ 啊，会红牌出场两个嘅，我觉得，唔系先，你讲一队啊，定系 一队、 啊？一队应该九个啊，八个、啊。 九个，八个，你不如咁样不停数啊，几多个啫、 啊？我覺得是、如果每隊都踢走了三個的話，就冇得踢啦。 三個，咁你減啊？你計係幾多 個？ 三個 紅牌阿姑出咗 場，即係七個，唔係即係六個八個咯。 十一係咯，十一減三係八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咁你哋可唔可以講個肯定啲嘅答案啊？你覺得一隊波踢到幾多咧，就叫做最低消費啦？ 哦，咁樣啊，即係仲有得 俾一個答案我啦、 啊。我覺得係六個啊。 六個，好啦，你咧？ 我覺得係八個。 好嘢，你哋兩個咁都中唔到啊！ 係 啊， 係七個。 係七個。 我頭先好爭持就係七個定八個。係 啊，所以咧，其實你可以睇翻嘅，你睇翻咧，少林足球咧，佢裏邊都有咁樣講過，佢話。伤害一个，伤害一个你哋队波冇得踢噶啦，咁样系啊。 但系伤到七个就唔得啦， 七个就冇啦。 呢个唔幸运数字 系啦，即系你唔可以咧，不停话伤，我最多咪有个红牌出场咯，甚至乎唔系一定要红牌噶。你如果受咗伤，咁你冇人换啦，咁可能你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就话冇人再喺场上面。总之换人名额用晒、 哦， 可能你又冇啦，咁啊唔可以咧少过七个、啊、七个人嘅咁、 啊、 样。 啊 okay. 我想知道，好似咧似个龙门都受伤， 有噶有噶， 后备龙门又唔知点解上唔到去，可能冇机会换咧，我冇咗个龙门 啊。唔系噶，可以点做啊？啊，横掂你都问开，我哋都可以答埋嘅。 系咪停赛啊？ 其实通常系呢啲时候咧，系唔系龙门受伤啊？系龙门咧俾人哋红牌赶咗出场，佢又冇晒嗰啲换人名额嘅， 系啦， 就要咧喺佢自己个队里面就可能佢踢前锋或者踢中锋咁样咧， 就揾佢顶上。 系啦，就会系咁样嘅情况咯。我好犀利噶，我爸爸有个足球队噶嘛。 系啊，啱噶，我咪班主咯。咁咧最尾咧又 米饭嗰个班主 啊。系啊，咪约咗嚟可能冇得睇英超添啊，讲到话。 到呢 个 好 惊啊！ 一阵间真系要讲下，咁啊最尾咧抛低呢个题目，睇下你哋可以答到几多个？ 咩啊？ 请问你哋可唔可以讲得出咧？用足球员嚟命名嘅一啲足球嘅术语？ 吓！哎呀，即系好似嗰啲 咩叉烧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嗰啲啊，但系要用足球员嚟命名嘅。 足球员，哦，你真系好离埋啦，咁样啊？ 呢个好似讲粗口咁样嘅，点解？ 唔系啊，你真系好离埋，佢扮死噶嘛，成日都。 系啊。 咁啊，系有冇一个球员叫做倒挂金钩嘅？ 冇。但系有一个咧，你一讲，有一讲你就会记得噶啦。譬如其中一个咪就叫做斯丹头锤咯。 哦。 系啊，有更多嘅球员名咧，我哋下次再同你玩过。我哋而家讲拜拜先吓。 或怎样執行域外管辖权，以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负责审查世卫应对新型肺炎疫情首发的独立委员会正式组成，预料出年五月提交最终报告。委员会由两名联合主席和11名委员组成，联合主席之一的利比利亚前总统西里夫说会认真追寻真相，形容委员会强而有力，准备提出棘手问题，检视世卫的行动。另一名联合主席新西兰前总理克拉克说，世卫表明会给委员审视所有文件。获委任的11名委员包括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英国前外相文礼宾、无国界医生前主席廖满常等。天气方面，广东天色普遍晴朗，但是沿岸地区亦都有骤雨。在早上10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且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炎热，同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59点，跌450点，总成交金额83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9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8点，跌2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23.15跌1.4，腾讯控股519.5跌14.5。阿里巴巴271.6跌12.8，小米集团23.2跌6.5，美团点评255.8跌6.8，京东集团305.2跌18蚊，盈富基金25.28跌4.4，港交所377蚊跌9.6，友邦保险77.95跌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292，瑞士法郎8.514，澳元5.634，加元5.904，新西兰元5.193，欧元9.1817。每百日元对港元7.2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51。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0点，跌224点。港金现价报17,90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52美元，卖出1,937.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少少，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长沙环道去返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荔枝角收押所。另外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观塘道骏业街方向旺角，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世界上最长系列香港电影。 古惑仔 唔系。 阴阳路 唔啱，个答案系黄飞鸿。诶、啊，即系啲人话俾你听，诶、欸，你哋中国功夫有几劲啊？吓、啊，好劲噶，劲到连呢一个最长嘅电影咧，都可以列入为呢一个世界纪录。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罗莉、Dixon、思培、陈尚志、认真做。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字？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啊，我哋嘅大点唱咧，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啦，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 嘅。系啊，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32度气温，相对湿度60%，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我哋咧喺呢个新闻之前咧，就交低咗讲呢个足球新闻嘅时候咧，就发现咧、英超。究竟有冇得睇呢件事好严重喎、 啊， 系嘛？ 系啊，喂，但系咧，而家你就咁睇咧，就似乎系有得睇嘅、你就咁睇就有得走嘅，系啦、 就咁睇就有得睇， 就咁睇似乎有得睇嘅。 咁几时冇得睇，同埋点解会冇得睇？ 但系我觉得 应该系话边度冇得睇啊，桂花田。 系啊，嗱、 啊， 而家咧，所以呢件事咧，就同早排咧呢一个 Made in Hong Kong 定系 Made in China 咧，好鬼死似啊！所以我哋讲起上嚟嘅时候咧，真系要万二分嘅小心咧，同埋2500倍嘅谨慎先得啊！真系 嗱，话我觉得呢个系其实系谨慎系唔需要特别谨慎啊！我哋照新闻读啫嘛，但系嗰件事咧真系噶，我哋开头成日话。Made in Hong Kong, Made in China, 乜嘢都好啦。 有冇分別啊 ？Made in Hong Kong 真係有好多品牌咩？我哋嗰陣時都諗噶。咁當然啦，後屘我就會諗，其實香港都真係有幾多咧 ？local design 啊，譬如時裝方面啦，鐘錶業又話咧，原來影響好大嘅喎。因為外地咧有好多嘅品牌啊，佢哋會覺得咧 ，Made in Hong Kong 嘅鐘錶係令到佢哋有多啲信心嘅。但係估唔到，我哋香港人有冇得睇英超啊？係同 Made in Hong Kong 同埋 Made in China 係有關係嘅咯。 如果咁講咧，我哋仲要補多句添啊！阿邱局長咧就係英明決定啊，佢一早咧喺 Made in Hong Kong 同 Made in China 呢個爭議裏面咧，佢就已經多次強調佢就話：喂，唔同嘅、你唔能夠咧撈亂嘅、，Hong Kong is Hong Kong，China is China 喺貨品上面啊。咁啊，我哋嗰陣時就點解要咁樣分開呢？今次英超咧呢一個轉播咧，真係 Hong Kong 同 China 咧，可能係會有好大分別嘅。 究竟係點咧？究竟我哋一地即係一河之隔，究竟我哋係有得睇定係冇得睇咧？ 咁我哋首先咧，先由一個咧最得意嘅情況咧，就係話我哋覺得啲僆仔咧或者現代人咧分手咧，先至會咁冇交代咧，就喺網上面宣布轉個 status 嘅啫嘛。我已經 single 啦咁樣，係啦，突然間就同佢講話，我同佢在一起啦。 係對方係被 分手啊嘛，仲要一句就算數喎。通常啲男男女女咧就喊苦喊忽噶嘛，係啊 ，Mary 你唔係咁樣就一個轉咗 status 就同我分手，你都唔掛我感受嘅。哇！而家堂堂英超聯賽講緊係咧，即係幾億幾億嘅咁嘅轉播費嘅一種咁嘅協議咧，佢個分手都係瀟灑簡短，同埋咧喺網上面。就喺個 Twitter 度講咗句，我哋會終止呢一個嘅轉播事宜，同呢個中國嘅相關地區咁樣，咁就冇咗啦。咁就冇咗。 佢哋就係話同中國嘅承辦商啊嘅電視轉播嘅協議咧，會 即日终止，一句搞掂 ，KO 你咁样。 系啦，咁所以呢个第一咧，我哋就终于见识到咧，呢啲咪叫做有钱人嘅处理方法咯。吓、啊，你几亿嗰啲咧，即系都系喺个网上面咧，就咁讲一讲就算数噶。我哋啲僆仔咧，如果仲要打电话请假咧，你算有交代噶啦。我听日唔翻工啦，已经。 咦，佢系啲九十号做法啦。 系啦，我咧以后我哋都唔我阿妈叫我以后唔好翻工啊。吓，你死僆仔，你打电话咁冇诚意啊？喂，英超喺个 Twitter 度讲嘅啫，仲要系咩咧？佢话唔再作进一步嘅评论，即系你想问多佢两句啊！即系你同阿 Mary 分手，人哋都想问你点解啊？你点解咁爱我咁样 ？Sorry， 英超同你讲话 no 呢个即系 comment， 唔好再有进一步评论。话问都冇得问咁样。嗱，呢个第一啦，你又见到嗰种即系大脚解围啊，用足球术语直情系一脚就将个波伸咗出去，冇仇报系啦。 嗯， 好啦，咁第二，点解我哋会去到一个地步就话香港究竟？惊啊，有冇得睇咧？咁样 系啊，因为即系佢都系讲紧诶，终止喺同国内内地嗰个叫有合约啊嘛，系咪？ 因为佢咧就咁讲嘅，佢话咧佢会咧终止呢、這、一个咧，佢话 terminated its agreements for 呢、這、一个PL 佢嗰间公司啦，啊唔系嗰个英超联啦嘅 coverage 咧 in China， 咁然后咧仲要加埋一句咧就话 in that territory。咁即係话呢有啲人就 中文嚟讲就係话呢终止所有喺中国嘅转播协议。 因为佢用到 territory， 有啲人就话呢个係属于领土啦土地啦、嗯、喂咁又唔同㗎喇咁我哋系中国一部分嚟㗎嘛。 系 咯，即系所以 咁，所以点咧？咁样 系啦，有啲人就好惊 紧嘅时候，好彩，亦都有即 系 而家我哋香港嘅英超转播权啦， 系 Now 度啦 ，Now 电视嗰度系拥有噶嘛，系咪？佢哋嘅发言人咧就回复咗就话，佢哋嘅转播权系不受影响，球迷可以放心。 系啦，点解会不受影响嘅咧？真系。 你想佢受影響 咩？唔係即係證明咗咧，原來係兩樣嘢嚟嘅咯。即係我哋唔單止一國兩制，我哋連一波都係兩制嘅。 嗯， 系啊， 睇下佢条线点样分清分楚啦。不过咧，我今日头先啱啱睇咗我哋嘅琴日咧电台嗰个叫新闻咧，佢系话因为咧，即系某个频道咧，冇交嗰个叫做合约金额。 哦，呢、這个就我哋第三步要讲噶啦，即系究竟佢因为咩事咧，而冇得睇咧？嗱，大家要留意，因为咧原来喺内地咧七月嘅时候咧，其实佢话已经停止咗咧，就系 CCTV 啊，即系呢个咧佢哋嘅中央电视台咧已经。讲咗话我哋唔会播英超噶啦，咁当日咧，大家就好惊就话系咪所有内地球迷，我哋啲姨妈姑姐咧，系咪都冇得睇咧？佢就唔系，因为原来咧个 CCTV 咧就净系停咗咧电视，即系话咧你打开电视机咧嗰个频道咧就冇得睇。咁、但系而家好多人系网上睇波噶嘛，同埋佢有网上嘅一种版权咧。举个例子，而家啲人睇 NBA 咧，佢唔一定系打开电视机睇噶啦。佢哋可能係直接買咗咧 NBA， 佢哋有嗰啲所謂嘅 NBA pass 啊，可能你有一種網上嘅收看形式係官方嘅、哦，咁你係合法去睇嘅、哦。咁英超咧，佢一早亦都咧，原來就兵分兩路嘅、 嗯， 電視嘅觀眾你就睇 CCTV 啦，咁咪免費噶嘛。咁另一個咧就係佢哋有個網上嘅轉播協議，就係、是、咧其中一間知名嘅品牌咧、 嗯， 就頭先阿田話啦，就內地一間好大嘅即係品牌供應商，咁佢就同佢簽咗個網上轉播。 哦 okay、 但而家呢個停咧，即係話連網上呢個都停咗。 哦咁因為 所以大家就有好多嘅擔心，究竟係咩事啦、啊？ 咁 唔係 喎，咁如果你香港係買咩㗎？ 香港因為獨立。独立购买啊嘛，好小心。 香港有电视台，佢哋攞咗喺香港嘅地区嘅独特嘅，即系自己一个嘅播映权咯，独家嘅咁样。 系啦，独家播映权咁样应该唔受， 所以系唔受影响嘅。 应该系咁嘅系嘛？ 咁而家只不过个问题咧就系话，呢、這个点解连网上都会停咗咧？就好多个原因。有啲咧就话喂，因为咧嗰间即系中国嘅即系镜头商咧，嗰个商家咧。佢就冇找數。 係啊，佢就話佢有成六個月嘅合約金額咧，涉及一個1.6亿英镑嘅轉播費用，佢係冇交到，所以即時終止佢合作。 係啊，因為佢咧 真係有原因㗎喎。 係啊，佢就話本來咧， 因為你冇俾錢，我咪停你咯。 係即係同係咪同嗰啲包租公一樣咧？ 一樣咯，係啊。 包租婆，點解冇電嘅咁樣？你冇交租， 你唔交電費啊？ 你唔交水電， 一個月唔交，兩個月唔交，三個月 cut 你啦。 係啦、啊，喂，但我開心緊㗎喎，你突然間熄咗燈咁，冇計㗎。 你唔俾 钱点开心啊？你唔俾钱咁点得咧？咁样真系喂，但系嗱呢个咧，我哋用翻阿祖嘅口头禅咧， 咩啊？ 佢就最中意系 win-win situation 啊嘛。咁样可以 win-win 咧？ 而家调翻转，有啲人就会觉得呢个可能系咧，即系双输局面。 嗯， 嗱，我梗系输啦。嗱，首先我即刻谂起其中一样嘢就系我睇波噶嘛。你见到而家你睇波嗰阵时咧，佢哋喺个球场侧边四周围咧，咪好多广告牌嘅，好搞笑嘅。你明明睇英超噶嘛，嗰啲广告牌大部分啊都系中文字嚟嘅， 系冇错冇错， 即系你会见到其实有几多，不论系投注嘅网站又好啦，品牌又好啦，甚至你会见到啊嗰一啲嘅球衣啊，唔同大型球队啊，佢哋身上面上面嘅衫。嘅贊助都係中國嘅品牌嚟噶嘛？點解中國品牌會去到英國賣賣廣告先係咪先？因為內地多人睇英超嘛，覺得英超好勁啊嘛，係咪？突然之間咁樣嘅話咧，首先可能哇，你唔播嘅話，咁我內地嘅朋友，我點解仲要睇英超啊？睇唔到咯，咁即係我連廣告都唔使賣啦。哇，嗰邊賺少好多錢咯、啊！第一樣嘢即刻諗起係， 又係啊，因為佢真係佔嗰個叫中國內地大品牌咧都唔少噶，哇，嗰、那個框框圍住睇哦。 係啊。嗱咁點解話係雙輸呢？咁球迷係蝕底啦，冇波睇啦。雖然球迷想睇波 都唔係唔得嘅， 總有佢嘅方法嘅。 但我哋都唔建議， 梗係唔建議啦，都犯法㗎嘛。 啱啊，曳㗎。 唔係我哋建議就係你未嚟香港睇咯。係，呢個真係 OK 喎。你喺內地， 我哋香港茶餐廳睇咯。 香港茶餐廳睇咯。 係啊， 我哋個關係咪風雨唔風之間咁樣㗎？佢哋冇咁容易入到嚟㗎。 唔係咁，你咪等14日咯。等到14日去睇波咯。 可以去到幾 隻？有健康碼佢哋。 係啦，即係可能我哋有健康碼、健康波。 我哋可唔可以第一波咧就係咧 健康波？ 系啦，健康球， 健康球。喂，唔系呢条桥 OK 喎。如果咧， 佢哋如果睇唔到嘅落嚟睇。 系啦，一旦咧两地咧恢复咗一啲正常嘅用健康码，有啲正常来往 啊， 系啦，嗰啲咩旅游泡泡啊嘛，我哋直情唔好叫泡泡啦，叫旅游波波，系啦。旅游波波唔系旅游 bubble， 系旅游 football， 系啦， 咁啊啱晒，因为内地如果真系电视 CCTV 冇得睇，网上面佢而家呢一个叫 PPTV 又冇得睇， 系啦， 咁如果我哋鼓励我哋嘅同胞要合法睇波嘅话咧，香港就成为唯一。一个可以睇波嘅合法天堂。 但我想话佢哋喺内地咁少得选择嘅，就咩得两个咁样嘅。 喂 ，CCTV 唔系因为全国覆盖免费大台嚟嘅咯。 唔系我知啊， 同埋佢哋好多都系攞咗独家播映权嘅，因为佢哋点样可以赚到钱咧？就系卖啊，即系价高者得。你记唔记得即系当年啦？我哋可能香港嘅电视业辉煌啲啊， 系咯。 其实我哋几个台去争噶嘛，你播到英超定我播到英超，你买到奥运定我买到奥运，跟住佢哋嗰啲广告就叭叭声咁样去嘅，不过而家个警方有啲唔同嘅。 譬如你 佢独家就冇办法啦。 系啊，嗰阵时香港嗰两间收费电视台都系嘅，一个就霸到英超，一个就买到欧联。 系 咁咪即系每人分一样咯， 各有喜好啦。 系啦，咁所以喂，我觉得谂下咧，嗱，即系坏事变好事，即系睇波。可以大旺香港經濟， 但係如果你而家 同埋見證我哋嘅獨特性啊，跟住可能啲人都話：點解你哋唔受影響嘅？ 係啊，因為我哋係特別行政區 唔同咯。 唔係啊，咁啊唔係啊，咁我哋都係豁出去嗰個噶嘛。 其實我哋有損失㗎，即係點解咧？當如果人哋問咧，即係可能內地同胞話：喂，什麼你們可以看啊？哎呀，我哋以前就冇得睇 CCTV 咯。 哦，都係。 係咪啊？我哋香港嗰陣時，啲人都試過上網咧，有人想黐住咧睇翻大陸啲網睇啊嘛。 我哋而家唔係都有得同個台睇嘅咩？ 冇嗰个体育台啊嘛、 哦，当然啦，嗰、那个体育台 系啊，我哋嗰阵时都想咧喺香港咧，如果想上网睇大陆嗰啲体育频道咧，佢好快话俾你听，对不起，版权问题， 系啊，唔系版权，仲有 只限全国地区嘅咋，系啊，嗰阵时。我哋覺得俾人遺棄咗，應該我哋冇份㗎，冇搞錯㗎。 有時好想睇， 有時唔係想好想睇波啫，係啦。咁呢條橋都有得諗，即係我覺得我哋與其要宣傳咁多唔同嗰啲咩又恢復咩自由行啊、救金鋪嗰啲咧，喂真係如果咁嘅話咧，所有嗰啲金鋪啊、服裝店咧，全部都即刻加翻嗰個商業播頻道。 啱啊！ 係啦，哎呀，先生咪入嚟買金啊！你冇阻住啊， 我 睇波啊！ 我哋唔緊要，我哋都可以買位㗎，你嚟買位啦，買3-3就可以坐個位啦。 系啊，金有金球啊，睇金球啊，真系。Watch my world crumble. Sometimes you eat dirt. You live and you learn. Don't live with the lions. The tiger's and titans. Afraid to get hurt, but now I'm begging them for. I got fire under my feet, and I feel it in my heartbeat. Oh, you can put out these flames, you can keep it down in my seat. No, I got fire under my feet, and I feel it in my heartbeat. Oh, go get out of the flames if you can't take the heat. Fire, fire, was drowning in quicksand. Nobody grabbed my hand. Thought it buried me. Instead, I'm set free. Moving on to bigger things. I begin to spread my wings. Leona Lewis 啊 ，Fire Under My Feet 系咪即系脚底下面有火啊？ 系啊，咁啊即系拔罐啊，即系同只脚拔罐啊， 定系嗰啲叫做破地破地狱啊？ 啊，唔系定系冷火盆啊？ 冷火盆，冷火盆系咪咁样译噶？阿祖，诶，哇，阿祖嬲得滞，阿祖嬲得滞， 岂有此理？做咩话我冷火盆啊？岂有此理啊？ 系啊 ，OK 啦，而家32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6%，雷公出咗嚟啊！ 雷公就出嚟， 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晏昼两点钟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噶。 好，问下大家系咪长期唔够瞓？ 好，我翻咗嚟啦，可以问啦。 知道啦，系咪长期唔够瞓？ 唔系、啊、问你头先 fire under my feet 系咪可以译做冷火盆啫嘛？ 我听到呢一句嘅，我都系可以，仲记得几准确嘅。 系啊系啊。好嘅，第二条问题系咪长期唔够瞓？ 系系咪？ 我今朝五点半先瞓。 恭喜发财喎！点解咧？ 咁失控咁样？ 系啊，我失控啊！今朝五点半先瞓，我而家逢礼拜四嗰晚都系咁样嘅。 系五点半先瞓到啊？定系 先可以上床瞓咯？ 我先望到咁样。 系啊， 因为你工作关 系。系啊，我自己攞嚟。 你啲系啱啊！你长期自己攞嚟咧，因为你一时间管理得好差。 冇错。 系啦， 我承认。 不过咧就有一个报告调查咧，就系讲紧啊，新手爸爸妈妈， 哦、 究竟你啊喺你生 B B 之后，即系 B B 出咗世之后咧，究竟啊你嘅睡眠嘅质素啊，同埋你睡瞓少咗几多个觉？ 我瞓少咗好多觉真系。 对唔住，我忍唔住，我要讲少少嘢先。 你讲啊！ 头先一嚟咧，佢有份问我噶嘛，我够唔够瞓噶嘛？我真系估唔到，原来佢个题系讲新手爸爸够唔够？ 唔系，咁你都要照顾 Molly 噶。 瞓关咩事啊，大佬？ 唔系你要照 十二岁啦，我都唔系新手爸爸。 啊、如果咁计嘅话咧，我琴日虽然咧五点瞓系自己攞嚟，但系中间咧我都俾我仔玩借咗两次嘅，我细仔中间咧惊叫啦、喊醒两次啦，最惨系咩咧？ 发噩梦啊！ 唔系啊，佢真系好嫌弃我噶。我本来谂住咧护花咧，即系我老婆瞓咗咧，咁就由我嚟做石 Q 咧，就监佢瞓翻噶嘛。点知佢一见到我系由二 B 级就直接变成三级，即系尖叫嘅程度，系啦。仲要而家我细仔识得即系反抗同埋讲嘢咧，佢见到我咧，直情成个坐喺度啊，系啊，走啊，唔要啊，唔要啊，我话爸爸冲支奶俾你饮啊，唔要啊， 要妈咪冲， 所以 爸爸冲都唔得嘅， 冇办法真系。 啊，嗰时候系咪好重创嘅啫？ 我重创，我觉得即系离晒谱啦。 即系自尊心少啲咧，即系都好惨嘅真系。嗱，而家咧有个网站咧就系讲紧啦，佢话咧即系当一个新手爸爸妈妈咧。佢話咧，真係咧會，你估下佢咧喺呢一年啊，即係話 B B 出世之後咧一年咧，佢足足咧少咗幾多個 percent 嘅睡眠質。 嗱，我容易計嘅啫。 平時當你十二點有得瞓覺咧，我做咗呢啲爸爸媽媽之後咧，你起碼咧即係本來可能你十二可以瞓到八先算啦，八個鐘嘅。 啱啊，最少八個鐘。 冇咗一半，冇咗一半，每日瞓少一半。 冇一冇一半嘅屋股啦吓，佢哋如果一日咧平均有五至六个钟头嘅睡眠时间咧，应该属于执到。 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 嗱，即系因为亲真系佢做过新手爸爸，佢真系好明白。其实咧，你都多咗。你讲少咗，你系有四个钟头四十四分钟瞓嘅， 仲有多四十四分钟， 多谢你啊，今日啊， 投咗俾我啦。 所以佢话咧，呢一生人里面咧，佢话你为咗照顾小朋友咧，你系可以分分钟咧吓，佢而家有网站好得意嘅，佢有得俾你揿翻咧，你而家个小朋友几多岁，几多岁同几多个月，同埋有几多个小朋友咧，跟住可以计推断推算出咧， 你损失咗 呢一生人，即系喺当你有细路之后咧，系损失咗几多个睡眠钟头瞓觉。 啊、有冇表可以换啊？ 佢又分分钟，我一间之后先同你玩，因为都玩唔得切啊。咁咧因为咧佢话咧真系会令到咧各位嘅父母咧系瞓少咗，因为为咗照顾佢。你唔好谂住啊，乐乐，我头先我揿过落去咧， 你乐乐都仲计埋落去啊？ 唔系啊，佢可以。 我反对呢个研究啊！你而家咪一日日瞓紧十几个钟，你话八个钟都唔够噶嘛？对你冇影响啊？ 系咯，你好似冇事喎、 啊。我都唔够瞓噶，都系有照顾佢 哋。你唔够十二个钟啫。 佢话咧系就唔够十二个钟。佢话咧真系分分钟瞓少一万个钟头，起码讲紧，起码咁，继而令到你哋咧好多时咧就会令到你成日都调转衫着啦。嗱，你记唔记得你上次连裤都冇着啊？ 哦，系啊， 系 啦， 个电话 唔系我，你讲清楚啲， 棉裤啲， 冇着棉裤，有着力嘅， 即系佢呢啲咁嘅甩甩漏漏咧，系会经常发生，就系因为你长期都唔够瞓啊。 哎呀，咁冇怪我啦，如果我又炒一碟银针粉出嚟咧，因为我唔够瞓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十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增加八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4838宗。普及检测。头三日完成检验128,000个样本，其中两人属于新的确诊个案，四人属于旧个案。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这次检测暂时大约每60,000人有一个阳性个案。按全港人口推算，大约有100多宗个案，当中可能只是有40人具传染力。而每次檢測開支過億元，是否值得是見仁見智。另一名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指出，不能夠以金錢衡量市民的生命，在未有疫苗的情況之下，普及檢測有助找到隱形病人，避免計時炸彈在社區爆發。他又認為，未來應該考慮為高危群組每7至14日做一次恆常檢測，包括安老院社员工、的士和巴士司机以及食肆员工等。南韩过去一日再多198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连续两日新增个案在200宗以下，累计个案超过20,800宗。再多两名确诊患者不治，累计331名患者死亡。新增病例之中，189宗属于社区感染，主要集中在首都圈。首尔外第一教会群组病例增加至1139宗，同8月15日光化门广场集会相关病例累计462宗。中清南道、青羊郡一间泡菜工厂以及炸鸡店、高尔夫球场、写字楼等全国各地小规模集体感染散发，相关病例持续增多。韩联社报道，感染途径不明个案所占的比例上升至24%，引发防疫部门忧虑。 美国纽约州一名非裔男子怀疑被警员暴力执法致死，涉事的七名警员被停职。事发在今年三月，当时41岁黑人普鲁德的家人报案，指普鲁德出现急性精神问题。根据警员的随身摄录机拍到的情况，普鲁德在罗切斯特市的街头裸体，当时并没有武器。警员将他锁上手铐之后，普鲁德不断吐痰，又声称带有新型冠状病毒。警员为普鲁德戴上面罩，并且将他压在地上。普鲁德其后失去意识，由救护车送院。家人在他留院一个星期之后决定拔除维生仪器。罗切斯特市长认为是有系统的种族主义导致普鲁德的死，又指警方最初指普鲁德是因为过度服用毒品致死。现在公开的片段显示不同的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炎热，同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60点，跌447点，总成交金额92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8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6点，跌2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3.2，跌1.4；腾讯控股519.5，跌14.5；阿里巴巴270.8，跌13.2；小米集团23.35，跌5.5；美团点评255.4，跌7.2；盈富基金25.3，跌4.2；京东集团304.4，跌18.8；港交所375.8，跌10.8。友邦保險78.1，跌2.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23，瑞士法郎0.91，加元1.313，人民幣6.846，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27，新西蘭元對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2点，系跌261点。港金现价报17,92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92美元，卖出1,93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车多少少啦。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由于有道路工程，现在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观塘道骏业里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看见香港的医护人员为我们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他们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在这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在家才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是陈奕迅， Shall We Talk 不单止是一首歌，还可以是一个邀请。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面对压力，面对困境，面对解决不到的问题，有时都会感觉无助。无论是不是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对家人和朋友，我们都可以陪他们讲多些，听他们讲多些，一起上 shallwetalk.hk 陪我讲多些。 我剪，我剪，我剪剪剪， 求下你唔好啊，会痛噶。 傻猪嚟嘅，剪咗之后，从此你就冇病冇痛噶啦。 莫非就系传说中嘅基因神剪纸？ 冇错，今个星期日晚8:30，有我慧贤、家俊同善恩一齐讲基因编辑同埋基因复制，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STEM 上创实验室啦。 说得太好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曾志豪没有告诉你的十件事，没流量也要看。 你讲咩啊？曾志豪有咩流量啊？ 想知我咩流量？留意逢星期节目上昼10: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没流量也要看。 流够啦！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呼吁电话。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我哋有个哥哥仔帮我哋听电话啦。咁啊，可以打电话嚟留言啦。咁啊，网上留言都欢迎啦。咁啊 ，fax 号码23396453，32度气温，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去到2:00，酷热天气警告见证生效。 我想话咧，喺过去嗰半个钟头里面咧，我香港岛呢一边咧系大雨噶， 哦 ，blong blong blong 咁样噶，冇你冇得去 walk 而家，我阿爸喺度等你。 啊，系啊，因为咧天文台都话局部地区性系有骤雨同埋雷暴噶， 系啊系啊， 系 啊，所以大家咧食 lunch 嘅时候带把遮啦吓，小心啲啦吓。 O K， 嚟紧系啦，嚟紧呢两单新闻咧都系同香港嘅酒店有关嘅。 好， 大家都知道世界难捞啦，系咪？咁啊，佢哋都揾咗好多唔同新意啊，就令到佢哋嘅生意会好啲啦。其中有一啲嘅网友咧，就影咗一张相啊，我觉得呢张相都几好笑嘅。我哋平时未会见到即系成栋酒店啦，佢哋就有好多房间，嗰啲房间咧就好大个落地玻璃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之前都有过一啲嘅新闻咧，就系、是、可能佢哋做一啲开心嘅嘢，嗰块玻璃咧，大家就望入去就见到佢哋入边做咩啦。 系啊系啊， 今次咧。就唔係向呢個方向嘅，我哋都係望到佢哋間房嗰個玻璃，但因為咧太多人咧就將酒店房變成咗 party room 啊，因為而家你冇得見朋友嘛，但如果你租一間房嘅話，其實嗰個限聚令兩人咧，佢哋可能就唔小心有啲灰色地帶打破咗，又冇人捉咁樣噶嘛，係咪？但點解會俾人哋知道咧？就係、是、喺一間尖沙咀嘅酒店嘅外牆嗰度啊， 每一間房 唔使估啦，都講到呢個。位咯， 咩啊？ 佢都讲到落地玻璃咯。 我估， 我咧估啦。 我正向啲嘅，我系估佢黐晒啲 Happy Birthday 嗰啲字啊，嗰啲气球喺个窗嗰度俾人睇到。 你讲上次一单新闻啊？ 对嘅，咩啊？ 上次嗰单新闻咪咁咯。 上次嗰单新闻 啊？ 上次唔系话校长庆祝生日？啲人而家會知道，因為佢黐曬個 Happy Birthday 喺出邊啊嘛。 有少少唔同嘅，嗱，佢就黐咗個 Happy Birthday 喺入邊度，同埋佢女就俾人哋影到。係 咯 係 咯， 今次都係似嘅，但係咧佢哋而家呢一張相咧 係 單一個人咁做，因為你成棟酒店咧，你會見到咧 好多 Happy Birthday 啊， 好多間房都係慶祝咯。 唔止 Happy Birthday， 我話俾你知啦，好多人慶祝 Happy Birthday 啦，亦都有 Ladies Night 掛喺度。 Ladies Night 啊，哇，女士之夜。 一班女士喺嗰度开 party 啦， 黐喺个窗嗰度啊，将啲字系咪啊？ 系啦，因为佢黐喺个窗度啊。其实佢哋个 pattern 个摆法咧，几一式一样嘅。 Okay. 可能系因为你可以同酒店 request 噶嘛，即系会话我今日嚟咧系有特别嘅宴会嘅，可能我今日 anniversary 嘅，咁佢就会黐 anniversary 喺度帮你啦。可能系 birthday party 嘅，咁啊生日派对佢又会黐啲字喺度啦。咁啊，除咗 ladies night 之外咧，亦都有。Best friends forever， 跟住有啲毕业礼啦，跟住有啲大学啦，咁跟住又有啲幼稚园啦，咁哇，咁即系好多个 party 喺度，咁我哋就一望个窗口就知道，哦，嗰间房庆祝紧，哦，咦，嗰间房庆祝呢啲，咁样，好高兴、啊 全部都系大型聚会嚟噶，即系嗱，头先嗰啲 ladies night， 我谂唔会系一个人自己庆祝个 ladies night 啦，系咪、？Best friends forever 咁应该一扎人噶啦，系咪？亦都有阿田头先讲嗰啲毕业咧有啊。因为其中一个窗咧系写住 Be a good doctor， 即系嗰啲祝你愉快嘅咯，呢啲系毕业愉快嘅咯， 系啦，所以咧好多嘅网民，即系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有啲亦都好明显咧系庆祝多个人一个人生日，因为可能喺个窗度咧就写住咗。浩济、阿 Jo 同埋桂花天咁样咧， 几个夹埋，因为我咧听到点唱嘅时候都好想，八月之星啊，九月之星噶嘛，我都几开心喎，系咪唔得噶？都唔得嘅咩？ 但系而家咧，就亦都即系话咧，嗰啲 party room 就惨啦，因为 party room 其实咧就依然系唔俾开噶嘛， 系咪、啊？ 但其实酒店房咧就成为咗好多人咧独立嘅 party room， 佢哋就真系喺嗰度咧开 party 啦咁样。 嗱、呢度灰色啲咯，因为佢又冇，譬如你话如果我真系大家庭，佢又冇话大家庭唔准入住酒店噶嘛， 系啊，冇话唔俾噶，可能我十一点我就走啦，咁跟住咪剩翻两个人喺张间房间房度咯，即系因为间房都会限制嗰个人数噶嘛，即系住宿讲紧啦，系咪先？ 嗱，呢个咧就其中一间酒店咧就俾人哋见到咧，佢哋总共咧。24间房都开个 party 嘅，咁另外一间酒店咧喺香港咧，我又觉得佢几叻，因为咧佢就将 staycation 即系大家去喺香港揾间酒店住几日啦，同埋去外地旅行呢两样嘢夹埋，变成咗佢哋一个新嘅推广活动。 哦，嗰、那个 你谂下，好你嚟试下添。 会唔会啲侍应咧就譬如今个礼拜系日本周咁计吓，咁个个侍应咧就咁佢都用 room service 噶嘛，咁可能咧佢就个个着晒和服啊，跟住咧整晒日本餐嗰个推上嚟咧，跟住讲，跟住即系咁讲啊，可能泰国州，可能系非洲咁样。 OK OK， 即系咁样，即系用主题嚟打。做呢个叫做旅游，会唔会咁？ 讲阿田，你从来都未见过你咁有咧做生意嘅头脑啊！ 真系， 因为其中一间酒店嗱，佢唔系啲员工扮日本人， 系 佢直情咧嗰个活动啊，嗰个优惠今次叫咩咧？叫做 We Miss Japan。 哦，我哋好挂住你啊！ 系啊，我好挂住日本啊！咁样 咁你都要营造打造嗰个日本气氛先得嘅喺个酒店。 但我想讲佢打造得几好噶喎，嗱，佢打点样打造咧？首先佢哋咧系佢哋。诶、哇！你真系好叻啊！今次嗱，唔系樱花，佢咧就话 喺酒店 附近咧，滋上身啊，系咪？滋落条眉度攞嚟敷面啊， 系 咪？ 可以 Lady Gaga 咁。 系啦，佢哋咧就攞咗一啲紫藤花，搭成咗一条紫藤隧道咧，就成为一个紫海花田。 哇，好靓、啊！ 你谂咧，周围都系紫色嘅花，嗱，我就咁睇啲相咧 ，O K 喎， 坚靓嘅， 系咯， 坚靓。 系咪？即系成日都话去花海噶嘛，系咪先？去日本睇花噶嘛？ 冇错。 嗱，花海唔够噶嘛，你净系得个背景都唔会令到你觉得你置身于日本噶嘛。 OK， 呢几年大家去日本多咗做一样乜嘢嘅咧，成日都会 睇樱花。 唔系咁，樱花 都有花啦， 佢有花啦。 讲紧个装扮啦， 即系着埋嗰啲啊 ，OK， 艺伎嗰啲样。 又未到去变艺伎嗰个样嘅、哦，但系佢咧就会话咧，佢哋将酒店嘅其中一间房间咧就改成为一个俾大家变身嘅地方，因为咧客人咧你系嚟呢个 We Miss Japan 嘅 package， 会有三个钟头体验浴衣嘅时间啊，你就可以咧就着浴衣，或者如果你俾多啲钱嘅话咧，着和服都得噶。佢哋咧有成十几款嘅浴衣咧，就俾客人去挑选咁样话嘅。 系 咁啊，大家就可以装身 baby 啦，即系扮靓靓就可以变日本人咁样啦。跟住咧，佢就话你俾额外嘅钱啦，跟住咧亦都可以去到头先嗰个咧花田嗰度咧就影相各样嘢咁。不过咧化妆同埋 set 头咧就唔包嘅。 OK， 要额外俾钱嘅。 系啦，如果天气唔好啊，但你哋都想着住嗰啲日本衫，咁点算咧？去唔到呢个紫花隧道度打卡、啊， 酒店，佢哋就將其中一間房咧改建成為咗一個室內嘅場景啊，即係有一啲紙線啊，有啲屏風啊，啲之類嘅嘢啦。 明啊明啊，總之全日式打扮啦，係咪？ 係啦，和式嘅感覺嘅建築有喺度。 係 著完衫，你覺得唔夠嘅，唔止啊！ 風女，風女。 嗱，有味道突然之間變咗風 類， 係咯，好難啫。 我要風類啊！ 我審審嗰啲流黃粉落去俾佢扮。 我聽到你話審審，我以為同我審審一齊風類添，真係。點解要去到咁嘅地步咧？真係同個審審温泉。 唔係阿錢話佢 ready 啦，想揾份 part time。 哦，都好啊。 俾你排好多工作啊！ 好多嘢做啊！你仲會點啊？仲會點啊？ 嗱，佢仲話個 package 裡面咧，就你嚟到 check in 嗰陣時咧，就會送一個日本手信盒俾你嘅，裡面咧係有好多日本。嘅零食啦，亦都会有好多 coupon 喺入边度嘅。 真系好啊，好似即系你净系觉得咧，哎呀，系真系可以唔使去，跟住咧就喺酒店可以享受啦吓，你嗰个叫做，哎，好耐都唔去日本嗰个感觉。哎呀，佢窝心啊，我只系话贵唔贵咧？ 我想讲窝心得嚟咧，佢就咁睇咧，佢嗰啲咩花田啊、和服啊各样嘢咧。件事都似唔係好求其嘅，即係你知咧，有陣時你搭咗個景出嚟咧，你得一個角度咧可以影到嗰個景嘅啫嘛， 是 你影過少少就穿崩咁樣噶啦，係咪？就咁睇咧，咦，都唔算太流喎、啊，咁樣，咁佢就總之就 we miss Japan， 睇下咧一啲我哋成為覺得日本就係你哋老家，好耐冇翻鄉下嘅朋友咧，可能香港嘅酒店都俾到另外一個選擇 你啊！你未答我幾多錢啊？有冇講啊？ 此刻開心無價， 係啊！ 千零蚊啦，嗱一至四同五支啊，又唔同嘅，大家可以上网揾下啦，因为再讲落去好快就知系边度噶啦咁样。 二台通识六十秒， 考下你，香港现时有几多条反歧视条例？法例保障边啲特征？又禁止嘅乜嘢行为呢？感评机会又点样去建设多元共融嘅社会呢？唔识答，咁你就要去评机会嘅网页睇下佢哋嘅最新短片。跨越障碍，歧视不在。唔使十分钟，你就可以认识香港嘅反歧视法例，以及评机会喺执法、预防以及教育等等各方面嘅工作。另外，评机会都有一套15分钟嘅短片，讲解评机会处理投诉嘅程序，同埋评机会点样根据法例规定喺合适嘅情况下，透过调停去解决纷争。两套嘅宣传短片都有广东话、普通话以及英语版本。想认识多啲关于评机会嘅工作，就要上佢哋嘅网页睇下啦。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嘟嘟嘟嘟嘟，好啦！ 你连音乐都哼埋啊，周志豪。 唔紧要啦， 嗯 ，OK， 百无禁忌啊嘛。 系，呢个音乐 佢冇瞓觉啊，佢一声会仲癫噶。 我都系咁。 系啊，我系冇大朗个 friend 啊，冇瞓觉啊，而家 系。OK， 系啊，跟住僆仔仲要起身翻学，真系惨。好啦，嗱咁啊。上个礼拜我哋用咗呢个大叫做7月14嗰、那个遇难盛会啊嗰、那个木莲救母嗰、那个叫做短剧嚟系 剧场版 做咗剧场版，我哋今日咧就继续翻我哋之前嗰个礼拜讲紧啊，我抛下一个题目就系俾大家睇下咩叫做转轮转烟啊，记唔记得啊？ 系， 即系话古代咧，其实咧就系讲紧啦，唔好浪费食物咧，都正啊，唔系而家先讲啊，系古代咧已经系有呢啲叫做唔好嘥食物嘅嘅制条例啊，或者罚则啊咁样。咁咧，但系咧有一个叫做咧轮转烟，究竟系咩嚟嘅咧？咁样 系 啦， 轮住嚟嘅。 轮转烟啊，佢话叫做 即系食完一转又一转，流水食性咁样食烟咁样。 系啊系啊，啱啊。 我估系似如果第一轮啲人食唔晒，第二轮咧可能系佢哋会分阶层噶嘛，啲人就第二轮嗰啲人就去食啦，咁样就唔浪费食物之余，咁就总之咩都食晒咧，要佢哋吸食机咁啊。 嗱呢个轮转烟咧，系俾咧当其时嘅皇帝咧，系见到边个去犯呢件事咧，我就真系重罚嘅，因为咧。佢个轮转宴系俾一啲官员食饭请客嘅时候，为咗显示自己嘅身份，或者显示自己嘅地位，就将送菜咧分几次、几轮咁样送上去嘅、哦。而每次都系送几碟嘅，即系你觉得会系每一次，即系每一次咧吓送啲送菜上喺张台度咧，你估送几多碟啊？ 八碟啊。 啊八 指啦，我估八十啊，我估 又不至於嘅， 十八啦。 唔係可能咧，佢總共可能會有八十嘅，因為咧佢哋係有四碟八碗夾埋十二道菜嘅，係講緊每一次都有十二道菜， 係係係。 但係講緊咧係起碼會送三轉嘅， 哦三十六咯，起碼 即 係 三十六個菜㗎啦， 食得曬 啊！佢先覺得夠派頭啊，因為官員請客啊嘛，顯示自己嘅身份嘅地位啊嘛。咁咧，佢每次咧啲人咧都係食少少，我邊度知？我知道佢啲 食曬㗎嘛， 因為佢知道佢唔只得一輪啊嘛。 冇錯冇錯。 咁佢知道有幾輪嘅，我點食得咁多啊？咁嗰真係每次都係食好少啊。之後咧，有啲官員咧覺得啊，豈有此理啊！阿徐副官，你竟然係用三轉係嘛？阿黄副官佢咧就话下次 我四转 系啦，我四转。到阿田副官咧就话啦， 八转啦、 啊。你咁巴闭啊，我叻过你咁样。哇，久而久之， 我带你七七四十九转咁啊， 系啦，咁又唔得噶啦，嗰啲系食一啲唔好嘢啦，系啦。咁咧，佢嗰啲官员咧就越斗越多，越斗就越叻啊。 哦，原来咁样。 系啊，搞到有啲系食五六转， 真系浪费咯，真系。 超劲浪费，夸张到真系严重浪费啊！佢系原来咧喺早喺朱元璋嘅时候咧，做皇帝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勒令咧。论尊宴是禁止的。 OK。 是啦，咁所有人呢都即係当其时唔敢做啦，但係点知呢去到佢唔知几一代后呢去到万历年代嗰时候一又再兴返呢啲论尊宴。 Okay. 因为大家又觉得喂我都要啊係晒下命啊，即係话俾世界听我系咩身份啦嘛咁。咁呢但係呢竟然有人督。 都背脊， 系啊！你知呢个世界有啲人会好正义噶嘛，系咪先？ 系啊，我估梗唔系正义啦，我唔够钱啊，唔够钱俾人哋 买到系嘛？ 系啊， 十五 转 我输咗，咁我点啊？我告佢咯， 应该系啦。一下一次轮到我要摆嘅时候，咁我俾唔起嘅时候咧，不如就一拍两散啦。 啊，咁衰啊！你系谂埋啲，我就系谂下正义之事去回报翻俾阿明成早知啊！哦，佢知道之后咧，你知唔知佢点样？即系大发雷霆啦！ 哦， 你究竟佢会点啊？ 佢就將嗰啲碗碟要個官員自己洗翻， 咁簡單， 咁就嬲啦， 唔係啦， 唔係咯，佢自己洗翻已經好恐怖噶啦， 其實又係 啊，我要你逐個舐乾淨佢咁樣 咁啊，太多太多太多啦。 嗱，因為咧，即係講緊之前係禁噶嘛，但係去到佢嗰度，唔知點解咧又興起翻啦。佢咧都唔係道聽途說，唔係就咁聽嗰啲人督。背脊去讲 哦，佢微服私食一餐先， 佢真系咧有派人去调查嘅， okay. 即系唔系话你督佢个又当系系咪先？点知你咩谂法啦？咁咧即系佢真系搵人咧派人去调查。如果真系咧见嗰、那个个官员咧真系咧违命咧犯事咧，佢经调查之后咧，佢话嗰转嘅官员咧全部啊有份参与嗰啲啊，系啊。因为浪费公帑，浪费食粮，哦、一律咧有黐刑啦，同埋革职永不录用噶。 但如果我食得晒，咪唔浪费咯。 我大胃王，我要咁样咧，小林村咁 系咯，即系阿皇上，我大食啲啫， 唔得，系咪啊？都唔容许大家咁样滥食噶嘛，即系你食得晒啫，但系都系滥食噶嘛，啱唔啱先？ 系 啊，咁所以咧，佢话咧，哇，罚得好重噶，永不录用啊。 Okay. 不过咧，即系喺古代咧，佢话不浪费要珍惜咧呢个良好嘅习惯咧，其实咧到今天都有啦。 系 喺雍正嘅王朝嘅时代咧，佢哋费尽心思，喺度日谂夜谂，究竟我哋点样先系唔可以将啲食物浪费咧咁，咁佢谂咗啲办法去制止咧，唔好嘥食物之余咧，仲谂咗一个咧，万一真系食剩嘢，或者真系可能有机会噶嘛，咁点好咧？佢点样安排嗰啲嘢食咧？ 腌咸鱼食剩嗰啲唔好嘥，储存得好啲。 喂俾啲嗰啲动物食系啦，你养鸡嘅就攞嚟喂鸡啦，系啦咁样。 一系就皇帝自己攞翻嚟食。好似头先我哋风头火势讲嗰单新闻咁样，系啦， 啊 okay, 阿 Sir 亲自食翻。 O K， 嗱咁样嘅，你哋大概咧都即系都有都估啱好多 三合一啦， 系啦，因为咧佢话咧真系唔想浪费，即系可能连一粒米佢都唔想嘥嘅。咁佢就叫预膳房，佢系如果将所有嘅粥粉面饭，如果真系食唔晒嘅话，因为可能即系有时嗰日咧心情唔好食少咗，但系嗰日又食多咗咁样，真系会有食唔晒嘅时候咧。佢一定唔可以倒落去沟渠嗰度， 系 咁啊？点咧？可以俾边个食咧？佢就俾啲犯人食。 哦， 唔系俾啲犯人食，即系 面就唔俾啦，俾啲犯人食面啦，唔俾。 系啊，啲犯人嗰啲边个跌咗翻紧咁惨，好我俾多啲饭你食咁样系咪？ 俾啲囚犯， 俾啲囚犯， 系咯， 俾啲犯人食，我真系冇错又系，佢俾啲囚犯食。 佢話如果囚犯都食唔到，即係食唔得咁多嘅咧， 囚犯都食唔 到，係啊，真係食唔到，食唔到咁多 咧，俾啲死囚食。 唔係都唔係嘅，咁啊死死囚一定要食翻啲雞髀咁樣，咁咧就俾啲貓貓狗狗食。係啊，咁我睇電視係咁樣噶嘛，食得好豐富。 你試唔試啊？整一道餸要死囚雞髀咁樣。 咁咧俾啲貓貓狗狗食，但係如果咧啲 貓貓狗狗都唔食， 都食唔曬，咁啊真係食唔曬，咁點咧？就好似頭先豪仔咁講啦， 自己食 曬乾咗佢。 哦，哇！ 咁、 哦、 曬乾咗佢又點啊？又輪到阿祖嘅答案喎。 可以曬乾咗佢嘅喎，係嘛？攞嚟喂雞啊？ 係啊，真係攞嚟喂雞。系啊，真系、哦，因为啲鸡唔会食到啲餸菜嗰啲咁啊，佢将佢咧只猫狗唔食之后咧就晒干佢，就喂鸡啊喂雀仔啊咁样， okay, okay, 去到最尽，即系真系发，当然啦，发晒毛啊烂晒，即系坏咗呢啲唔得啦，咁样咯。咁所以咧好多时啲腌制食物咧嘅存在， 即系就喺雍正嘅大兴啊。 除咗系保存食物耐之外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唔好浪费咯。 哦， 哎呀，可以 keep 住咗佢咯。 所以我哋咸鱼其实应该值得推广系嘛， 都系一个唔好浪费嘢嚟噶。 系咯， 唔系啊，即系佢古代讲古时啦，佢有咁嘅谂法啦。好啊，另外咧系除咗唔好浪费之后咧，咁啊天子皇帝咁佢唔系即系个个都好似朱元璋咁悭钱噶嘛，系咪先？咁咧佢话喺明朝或者清朝嘅时期间咧，虽然物质丰富，但系咧百姓都系好艰苦噶嘛，系咪？咁咧，但系有钱人。佢竟然都甘心情愿地去食呢啲叫做食剩嘅餸菜，佢都买翻嚟嘅。 究竟点解咧？ 系啦，而酒楼亦都有人买一啲食剩嘅饭菜，究竟系咩原因令到佢哋会去买啲食剩嘅饭菜咧？ 我睇下你点样将呢个勾咧，你勾到廿秒啊！ 关子系啦，你继续关子落去。 你继续啊！ 系啦，咁我哋咧就要谂下啊，咩时候因为咩事情？酒楼同埋嗰啲有钱人会甘心情愿俾钱出嚟去买啲食剩嘅菜， 系 啊！我哋下几年嘅经验、啊， 我哋下 一次嚟抌时间， 我哋下回分解，我真系总括咗佢 食唔晒嘅，下次再食过。 系啊， 好啦，我哋听新闻先。 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40公里，预料系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且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39点，跌467点，总成交金额97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8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6点，跌2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3.2跌1.4，腾讯控股517蚊跌17蚊，阿里巴巴270.2跌14蚊，小米集团23.5跌4毫，美团点评254.6跌8蚊，盈富基金25.28跌4.4，京东集团303.8跌19.4，港交所375.6跌11蚊，友邦保险78.15跌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294，瑞士法郎8.521，澳元5.636，加元5.904，新西兰元5.195，欧元9.1845。每百日元对港元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96。日经平均指数报23164点，跌301点。港金现价报1792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78美元，卖出1937.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立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由于有工程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咁重复一次咧，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由于有啲工程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观塘道骏业街方向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记得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变身天线。 变身成蒙面超人，男主角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当红男星。 超越极限，用必杀技踢出最强蒙面超人主题曲。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厚，庆盛年蒙面超人音乐特辑。 前路茫茫，点搵出路啊？ 搵雇员再培训局帮下手啦！再培训局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二，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学历，学费全免。有成300项课程选择，设有特别津贴，每月最高5800元，企业仲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啦。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看完傻眼了。王耀祖的一个举动，大家本来想骂，听完解释哭崩了，暖心了。 喂喂喂，咁究竟王耀祖做咗啲咩啊？ 想知我做咗啲咩，就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 看完傻眼了， 咁咪唔好睇咯。 喂 ，Money， 曾志豪、 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翻到嚟十二点啦，风骚快活人咧，而家又点唱时段嘅吓、啊？先讲咗咧唔同嘅天气预告俾大家听先啦吓、啊，个情况吓。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咧湿度高咗啦吓，82%。咁啊，雷暴警告去到2点钟，咁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电话号码18723888啦，咁啊，冲咧就听紧你电话啦。咁啊，我哋网上留言啦 ，fax 号码233-96453都无人欢迎大家嘅。咁另外咧、 啊， 今日咧，头先咧，我哋今朝咧翻嚟咧，阿陶仔嘅时候咧，咪讲咗话嗰个伯伯咧，唔知咩原因就攞咗嗰啲检测桶嘅， 系、哦、 有 偷人口水， 系啊，我听众咁样复我哋嘅就话啦，冇嘅、 啊， 因为有雷暴啦， 琴日雷暴， 系啦、啊，咁又咁啱，琴日下昼好大雨， 好大雨，佢又冇带遮， 佢又冇带遮，咁喺一个路经嘅时候，啊，有个盒、啊。咁又唔知佢咩嚟咯，可能佢唔知咩嚟啦咁啊，不如遮遮雨咯。 哦，原来咁样。 咁佢就攞咗，即系咁讲啊，话 箱里边有好多嘢嘅。 佢话攞咗个箱之后咧，因为个箱唔重噶嘛，应该好轻，唔系太重啊嘛。佢攞咗个箱嚟遮雨，遮到去嗰、那个咩箱嗰、那个停车场嗰度咧。 系啦， 咁啊停车场已经系露天，唔、 哦、 系已经系有马遮头啊嘛。 啦， 咪摆低咗嗰度咯。 哦，如果呢个古仔系真嘅话咧，咁佢咪即系分唔到系雨水定口水咯，以后都系啦，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口水，咁跟住佢就摆低个盒啦。 系啊，真系唔知啦，就系咁 讲 啦。 系啊，唔紧要啦吓，咁啊，你令到人哋要重新做多次咧，都系阴公猪噶。好啦，大家可以打嚟啦，8723881，8723881，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我哋而家咧可以开始同你读点唱啦。好啦，我先咧，读一读咧，呢度有个 inbox 嘅朋友咧，喺啊唔系喺度网上留言嘅，呢、這个咧就系话，喂，我系乜乜亮，咁咧今日我特别为六年前咧认识嘅同学仔点唱噶，佢名叫韩生啊，你认识嘅韩生有几多个？ 姓曾嘅， 就 系我都系记得呢一个， 我都系记得呢一个啫。佢话恭喜你，荣升做嫲嫲啦，阿韩生系嫲嫲嚟嘅，点解会咁嘅？ 哦，咁可能系一个 系 咯、 女士嘅名咯， 系咯，祝一对孖孙仔快高长大，聪明伶俐，恭喜恭喜！亦都咧祝呢一个街工第61班培月班嘅同学咧，每日都开开心心，每一个都做金牌培月员，多谢三位。 嗯， okay、 好，我呢度咧就要 Wilson 啊 ，Wilson 咧就话你哋好啊，我叫做林爹爹啊， 爹爹 我咧就想点唱俾上星期日七岁生日嘅宝贝仔醒目风林朗风听、啊。佢话谂翻起咧，七年之前佢出世嗰阵时啊，真系为我两公婆带嚟唔少惊喜同埋辛劳噶。不过咧，所有嘅辛劳咧都系值得噶，因为睇住佢快高长大、健健康康咁样成长，就乜都抵翻晒啦。尤其咧，要多谢佢老婆嘅功劳啊！只系希望咧，峰峰可以开开心心咁样成长，做个有用嘅人，对呢个社会咧有作为，佢哋就已经好开心啦。 嗯、 最后咧，就想点唱牌俾啊上个星期三生日嘅细佬阿伟听，仲有啱啱咧。病好翻嘅老妈子杨姑娘听，祝我哋林氏一家个个都要身体健康咁话。 嗯 ，OK， 阿 Cynthia 咧就话啦，三宝你哋好啊，啊可唔可以咧点唱啊？9月5日咧系佢个朋友 Maria Chan 咧同埋阿 May Ho 嘅生日啦，系啊，就系两位好姐妹啊。咁诶，祝佢生日快乐，大家咧都要身体健康，多谢多谢。 系啊，阿君咧，佢又唔系点唱嚟嘅，但系佢贴咗张图咧，我觉得好有意思，系一个小丸子嘅图案啦。咁佢又写住。原来仲有四个月就会2021啦，因为今日都8月啦吓，啊9月啦吓，跟住佢下面嗰句就话啦，究竟2020做过乜呢？小丸子就好愕然咁样望住自己，跟住我谂下，都系啊，成个香港咧过去呢9个月咧，你都会发觉啊，我哋其实做过啲咩呢？我哋似乎做得最多嗰样嘢咧就系咩都唔做咯。因为我哋要即系匿埋喺屋企啦， 咩唔好咩都唔做啊！我哋有做噶，我哋防疫意识高咗几多啊？ 咪就系咯， 嗰、那个审慎程度高咗几多啊？高度戒备。 但系嗰阵时大家流传嗰个笑话就系话，你乜都唔好做就 系 为呢个社会做最大贡献啊嘛！ 而家系知道。 咁然后几多行业啊、工作啊，全部都系咧停顿、停顿、不停、停顿咧。所以我觉得呢张图咧，我而家望住我都觉得即系。你系笑唔出嘅啦，不过你会有啲苦笑咧，就话系。 我会心微笑咯， 系啊， 都好现实啊。 好似我哋冬眠咗咧成几个月咁样咧，啊，咁我哋希望你嗰个经济咧快啲嚟啦，因为万物复苏啊嘛。 经济系等到出年噶啦，要 真真系等到出年。 系几时啊？其实究竟 咪旧历咯，系旧历。 系我爸，我爸答嘴，我爸话过咗啦， 过咗啦，过咗要等出年咯， 系啊，都要打小人咯。好啦，咁然后咧，阿 Jody 咧 ，Jody Chan 咧，佢就话啦，早晨三宝。阿仔今日要去台湾读书啦，佢话咧我哋一家人咧一路都系齐上齐落、齐出齐入噶，但系而家咧佢要自己一个人咧离开香港去读书，我真系好唔舍得啊！ 哦、 我舍不得你，但系佢后面嗰句咧，无奈你有创造未来，但系为咗佢嘅将来，我哋净系可以去尽力掩饰自己嘅不舍。佢个仔叫咩名啊？乐乐。 哦，真系叫乐乐， 系啊，乐乐， 系啊，好多好多同学仔咧，即系去台湾嗰啲咧，都陆陆续续呢个礼拜出发，或者翻去其他， 哦、 即系去翻其他世界各地咧，英美澳加嗰啲咧，都系出发的。 系啊，佢话乐乐，希望你今次离开咗呢一个 comfort zone 之后，你可以真正成长。妈妈，衷心祝福你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自信满满地生活落去。你有咩做妈妈嘅说话想同 Jolly 讲啊？但系你自己都接受唔到啊！如果我仔去外国读书， 其实真系好唔舍得嘅。你谂下，对住咗对足佢咁多个18年啦，你谂下呢个数目无端端，即系呢个咁多嘅年份，你无端端就话，佢虽然你话台湾近啫，始终佢都系今晚我已经。 叫唔到佢，哎呀，仔快瞓啦，阿仔饮水啊，阿仔乜阿仔乜，冇咗呢啲动作噶啦。 阿祖啊，佢触景伤情咧，佢就嚟喊啦。 我想讲咧，我哋其实唔使读其他点唱噶啦，佢应该咧即系带住呢一股嘅泪水啦，系可以讲到两点八嘅。 系啊，不过咧嗱，好在咧有另一个听众咧，其实即刻又回复咗阿 Jolly Chan 咧，咁咧有一个叫做阿 Howlun 啊，系咪 L U E N 咧，佢就话。我是苏太，叫我苏太得啦，唔使咁复杂。我想同你哋讲咧，阿 Jolly 都系啊，唔使惊噶。我个仔啊，亦都系三年前咧去咗台湾升学。最初咧，佢第一次去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好唔舍得嘅，因为冇得陪啊嘛，咁样。佢话咧，我仔仔咧由当日嘅少爷仔，而家已经变咗啦。佢而家凡事都可以自己处理，懂事同埋成熟，所以佢安慰阿 Jolly 咧，佢就话啦，冇问题嘅，希望你仔仔都可以开心快乐面对咧呢一个叫 E1 嘅生活啦，咁样。 系。 哇，所以阿天啊，佢都劝紧你啊，冇嘢啊。 希望在明天啦，我哋好冇？ 系啦。 系啊，其实我成日觉得咧，如果有机会去外国读书嘅话咧，最紧要系乜嘢咧？就系、是、可以学到点样长大，好似头先嗰位听众咁样讲咧，识自己解决问题咧。其实呢个好过你即系揸住几多个学位翻嚟，我觉得呢个爸爸妈妈仲开心。 嗯 ，OK， 咁所以咧，欢迎即系希望咧，各位父母系你度安排咧，即系觉得哎呀，我呢度安排紧，阿仔仲喺你隔篱，或者阿女仲喺你隔篱嘅，但系终有一天咧，佢系会飞。但系你谂下，你系会有成果噶。记住佢哋翻嚟嘅时候咧， 好有说服力、啊。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你有冇眼泛泪光啊？ 有少少噶，因为系咯，都经历过呢啲少少嘅情况啦。咁而家最终都系阿仔都会喺香港读书嘅时候，咁就 系咯， 安心咗啲啦，叫做咁样咯。 好，继续读啦吓。 好，跟住我呢度咧有 Tammy 响度啊 ，Tammy 咧就话风骚三宝你哋好啊，我已经听咗你哋节目好多年噶啦，经过咗咧唔同年代嘅主持啊，佢就觉得各有特色嘅，所以咧只要一有时间嘅时候咧，就一定会听我哋节目，多谢晒你啊吓。 佢 话今个月13号咧系佢生日啊，我哋三个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俾佢听？咁话佢系 Tammy 啊。 Okay, Happy birthday Tammy, Tammy 生日快乐。 Tammy。是不是要这样 你可以试一下有第二些变化例如 Tammy, Tammy, Tammy, 都 OK 的。 好啦 ,Mimi 呢就说啦你好啊早晨啊他想点唱你听緊所有收音机大家听啦虽然大家都身体健康咁啊同埋呢个社会呢希望尽快回复返以前咁样开心嘅日子啦希望疫情快啲走啦咁样。 是啊好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咁啊阿聪哥哥呢就等緊你嘅电话㗎啦咁你可以快嚟1872388我哋转头就会继续读你嘅点唱。 Linkin Park 嘅 She Couldn't 啊，电话号码1873188添，1872388。 跳字 喎 你， 哎呀，真系 rap 啊！我谂住跟翻个节奏 rap 咗佢吓。我哋而家读点唱先啊吓。 OK。 好，呢度有个咧就系阿Young Xiuling 啊 ，Young Xiuling 咧佢就话啦：三位好，祝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今个月咧12号咧就系我孙女。啊，应该系咪咩啊 ？Gabriel 啊，哇 ，Gabriel 嘅生日啊，佢今年咧就考小一啦，希望咧可以读到一间心仪嘅学校啦。咁9月20号咧就系我第二个仔咧生日啦，佢叫 Gary， 祝佢生日快乐，工作顺利啦。而佢个第二个新抱咧正正式式咧喺医院度工作啦，咁佢嘅地方喺边度？喺澳洲嗰处嚟噶，希望咧就工作顺利，小心身体。而佢个大孙咧 ，Ryan 咧。就今年咧就升呢一个十一班即系嘅班 啊，五年班啊，五六年班，我定中一我唔知啊。 总之全部都系外国势力嚟嘅。 哦，依日十一啊，升中五啊。 中 五啊，中五中六啦。 哦 ，OK， 总之祝所有同学加油俾心机啦吓，阿仔啊，唔系阿仔，好阿天阿仔啊。系啊，都祝你个仔咧入到心仪大学咧，恭喜佢啊咁样。 系啊，多谢，系啊，都入到，系啊 ，OK。 好，继续。 好啊， 跟住咧，你嚟。 阿岛咧就话啦，你好啊，佢话听日咧系小弟嘅生日，感激过去两年，佢话咧过去两年佢由坐轮椅到而家，佢可以走嚟走去啦。佢话虽然咧仲未可以跑，但咧佢咧不能即系佢话想点唱啊，对佢不离不弃喺佢身边嘅 Polly 啊，佢话 Polly，I love you forever。佢真系咧即系大家要互相扶持啊，多谢 Polly 嘅照顾啊，咁样 陪着我走。 希望佢有一日佢而家可以行嚟行去，但系仲未可以跑啫。咁希望你咧锻炼下身体咧，第日可以跑翻啦。 好啊好啊，恭喜晒！ 我哋有住正能量，我哋咁样谂就得噶啦。 OK， 跟住呢度有 Mimi 啊 ，Mimi 读 咗啦。 啊 ，Mimi 读咗啦，跟住咧就有阿 Fanny 喺度啊，佢就话咧三宝你哋好啊，我想咧点唱俾我已经开咗学嘅小二生我仔仔啊，浩哲听啊，因为今个星期咧真系适应期啊，轻松愉快嘅，下个礼拜咧就正式上堂啦，祝佢咧顺顺利利，开心学习，亦都祝各位同学仔有个愉快嘅学期。其实呢几日咧都不停睇到咧，就好多嘅爸爸妈妈啊、老师又好啊，即系喊晒咁口啊，喺屋企度 home office 一啲都唔容易同好玩啊，真系 系啊， 都系噶， 系麻烦嘅都。 我都见到我女咧都系即系，因为嗰啲环境啊，同埋天气又热咧，咁你又唔系下下去开个屋，即系个屋企嘅冷。气俾佢噶嘛，咁所以 点解咧？如果你屋企有冷气，做咩唔开俾佢咧？ 咁我哋都唔即系，我哋都话计翻嗰个人数，有几多人喺屋企先去做呢个动作啦？咁样咁啊，所以都系 唔上堂。平时你屋企都要有人噶， 唔系，我喺度谂到一个问题嗱，你见到你个女系吃力嘅。你想帮佢做啲嘢，如果开咗冷气就已经可以帮佢做咗啲嘢。咁点解唔开冷气啫？好容易解决啫。 咩？佢自己都会觉得我妈得我一个人，我唔想开冷气啊。 咁你 咧？我翻工啊嘛。 因为呢个观念咪一直佢阿妈灌输俾佢噶嘛。 唔紧要啦，佢女如果挨到苦咪得咯。 喺学校环境非常之好，开下啊，系啦 ，OK。好啦，阿高比王子就话啦，风骚三宝你哋好。其实今日9月4号系佢个美姨啊，阿 Christine 61岁嘅生日啦，同时补足咧。佢个肥妈系啦，8月20号生日嘅，祝佢生日快乐啊！佢哋两个都身体健康，同埋唔该晒我哋。 好啦 ，Ivy 咧就话啦，大家身体健康，特别屋企咧感到咧有啲抑郁唔开心嘅朋友咧，希望全世界疫情都可以快啲完结啦，我哋可以出去行下啦。再次多谢你哋咁多唔同嘅 DJ 朋友咧，俾欢乐我哋啊！我都多谢你听我哋吓。 好，跟住有 Brenda， 佢就话咧，我咧就想到预祝咧喺加拿大温哥华9月生日嘅两位儿生仔啊，有 Christopher 同埋有 Brandon 啊，要 Happy Birthday， 亦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咁话。 OK， Ella 就话你哋好啊，我成个月都冇听你哋做节目啦，你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咩啊？ 因为佢搵份新工啊，所以咧 都要恭喜佢 啊，所以咧听唔到现场，但咧佢会上网重温听我哋做节目嘅，亦都咧喺度希望咧三位主持人咧。能够唱首生日歌俾佢个朋友阿群姐听啊，佢今日咧4号生日啦，同埋补足咧佢大哥啊，七妹夫啦喺9月1号生日嘅，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希望咧疫情快啲远离全世界，祝大家都身体健康。 系啊，群姐 Happy Birthday 吓，好啦，呢度咧就系有阿 Anita 咧，佢就话啦，我个大女咧 Tanya 咧13岁啊，就生日啊，呢一个9月8号啊。9月8号大女啊 Tanya 咧就13岁生日啦，我祝佢生日快乐咧，要俾心机读书啊，加油加油，多谢晒你哋。 Patrick 咧就话好开心啊，健身中心可以开翻啦， 可以嗌啦， 在家练习，祝大家身体健康咁话。而 Rebecca 咧就话咧，原来九月都真系有好多巨星嘅生日， 系啊，真系三连击啊！ 去咗六号咧就系许冠杰，我哋嘅歌神啊，佢嘅生日啦。到七号咧就系 Danny 仔陈百强嘅生日，十二号咧就系哥哥张国荣嘅生日，咁啊祝三位巨星啊！永远都快乐啦。 OK， 好啦，呢度咧，佢话我系孖宝啊，佢听日咧系佢太婆嘅生日，咁啊祝个太婆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要开开心心啦。啊，迟啲咧一齐咧去就先同佢庆祝生日啦，豪仔。可唔可以幫你唱首生日歌俾個太婆聽？ 點唱太婆版啊？ 好啊，恭祝你福壽。 你冇牙版，冇牙版。 已經唔一定冇牙嘅，可能佢牙齒好伶俐咧。兄我你生陣快樂。 我想問下咩叫牙齒伶俐咧？ 啲口齒伶俐咯。 口齒伶俐，我知牙齒伶俐嗱，你唔好以為我聽唔到你。 佢口裏邊嗰啲係咩齒啊？牙齒嚟噶嘛？ 可能佢嗰啲仲係乳齒嚟㗎。邊個話太婆嗰只唔可以係乳齒啊？係咪？ 高烧的火痛究竟冰冷了，正方位的星星竟刻失落了，无常泪光中中的事，如何定妥当与意象，好怎算好，差的怎算差，为何定了答案该那样，想想错的也不可对吗，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十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增加八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4838宗。政府宣布延长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四日，至到下个星期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检视咗过去三日嘅运作，决定延长四日，至到九月十一号。同时检视过141间检测中心嘅使用情况，有啲使用量爆灯，有啲唔太高，所以当局决定其中19个中心喺今个月七号之后停止运作，122间会继续开放运作，接受预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又话：今日是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第四日，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521000人完成采样检测，直至今朝11点，有大约917000人在网上成功登记预约检测。多項社交距離措施今日起放寬，食肆堂食放寬至晚上10点，但係繼續唔可以多於2人一台。健身中心、公眾保齡球場同桌球館、按摩院等嘅行業可以有條件復業。不過，遊戲機中心、酒吧同派對房間等要繼續停業。 有按摩院表示，今日預約的客人數目只有以往的一半，當中九成是熟客。有健身中心說，因應當局的限制，課堂會以單對單的模式進行，生意額只是回復停業前的四成。未獲准復業的酒吧業界代表就質疑，確診數字回落至單位數，仍然不容許酒吧復業是不合理。立法會部分民主派議員，包括民主黨、公民黨、香港本土的毛孟靜和工黨的張超雄，就是否接受延任一年的問題舉行記者會。他們說將會跟從受委託負責民意調查的香港民意研究所進行的民調結果。有關民調會在今個月21日進行，民調樣本是2000人。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說，今次民調只會有一個門檻，參與的議員會完全服從民調結果中所屬支持者的過半數意向，作出去留決定。他說這個方案可以避免調查受到干擾，以及釋除坊間的質疑。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吹微風。展望週末至到下午初天氣炎熱，亦都有幾陣驟雨，下個星期中期驟雨增多。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84%，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2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551点，跌456点，总成交金额9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8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6点，跌2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7.5，跌16.5；中芯国际23.2，跌1.4。阿里巴巴270.2，跌14元；小米集团23.45，跌4.5；美团点评254.6，跌8元；盈富基金25.28，跌4.4；京东集团304元，跌19.2；港交所375.6，跌11元；友邦保险78.25，跌2.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17，瑞士法郎0.91，加元1.313，人民幣6.843，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27，新西蘭元對美元0.67。日經平均指數報23146点，跌319点。港金現價報1792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14美元，卖出193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风骚快荣嘅曾志豪啊，逆境自强一定要听郑伊健嘅《友情岁月》，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曾共度患难抗疫日子，有你有我，总有乐趣啊！ 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 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好浓烈的男人味啊！ 你有我咁坚，壮，各一各其再对个天发射癫，丧，癫鬼个火只老礼傲夜，一班友揸架车上山去到半山，鬼你爷爷，呢班友骗我几个玩出出火。 留意开 Louis 嘅社交平台嘅话咧，都应该知道近年佢迷上玩复古味极浓嘅电单车。今次出歌就以中老玩车作为引子，道出成熟后嘅人生仍然可以多姿多彩。作曲张继聪，填词小黑，编曲监制高佬。 你咪理我，我有我嘅坚。 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张继聪 David Harrison。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阿祖啊，你哋嗰边嘅天气咧，仲有冇落雨啊？而家 啱啱咧就停咗雨，所以我爸爸同阿摩尼公主咧就可以去行街街啦。而家 哦咁好啊， 边又点啊？ 我冇出过去啊，阿无天日咋，仲系见到雷暴警告，去到两点钟咯。咁所以都想留意一下出边究竟而家街景如何，真系。 嗯 ，OK， 点都好啦，我哋都仲有最后半小时嘅点唱，电话号码1872388啊，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等紧大家点唱。 系啦，嗱，我哋拨电话嘅同时咧，就继续读埋咧，我哋今日有好多人都喺网上面咧，就继续留言俾我哋嘅吓。好啦，咁啊，而家读到咧，望一望先。 好， Brand， 等我嚟啦， 你嚟先啦。 Winnie 咧就话咧。三宝你哋好啊，今个月24号咧就我家姐 Helena 咧65岁嘅生日啦，将会正式加入呢个长者嘅行列啦，恭喜 恭喜晒 吓，系啊，祝佢咧要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要身体健康，最紧要系咩啊？每日都要开开心心咁样过啊 ！OK， 好啦，阿 Maru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8号咧系佢哋本人生日啦，14号咧系佢嘅三女生日，咁啊生日愿望都系大家咧平安啦，身体健康啦，百毒不侵啦，人人都知足常乐，咁啊希望咧听到五月天嘅一首歌叫做《知足》。 嗯，咁啦，阿 Jane 咧佢就话啦，我咧公司有两位老板好人嘅， 好成点咧？ 今个月每人出多咗。几千蚊， 哇！ 不减反加几千蚊啊！哇，呢、這个几系边个几啊？ 知 己个 几 啊？唔系唔系啊，真系知己个几啊！哇，呢、這个真系知己钱啊！名副其实，唔系知己系知己钱啊！正啊！ 佢话系咩啊？ 佢话系政府咧俾老板公司啊 出粮啊，即系到嗰 哦，即系嗰个 保就 业嗰度，咁咧真系咧点俾所有咧有良心嘅老板同埋员工听啊！咁啊，所有香港人加油啊！咁样咁啊好咯，即系政府真系俾咗钱你咧。佢就唔会自己代咗咯，佢真系我嚟即系俾雇主出粮咁样咯。咁佢呢个唔单止出粮，点仲加人工添啊 ？OK， 嗱，我嚟听一听听众电话啦，1872388，有电话打入嚟。阿边个话？你系边个？ 你好，我系 CK。 啊 ，CK，Hello， 你好 ，CK。 你好 ，CK。 Hello，CK。 系啊，系咪你有啲上堂咧 ？Zoom 上堂嘅苦况想同我哋倾下？ 即系 CK 嘅妈妈。 我自己就唔使看住佢，已经都5啦，女已经。 系。 咁咧，身边啲朋友啊，亲戚朋友咧，啲苦水咧，真系戥佢哋辛苦咯。喺呢个时代啲小朋友。 讲嚟听下。 我自己阿女咧，中午咧就佢觉得喺 Zoom 咧上堂好冇心机，点解咧？冇得同隔篱朋友仔咧，你眼望我眼。因為有時佢話咧，其實唔明嘅嘢咧，可能同同學仔講兩下咧，點明啦。咁、你而家對住淨係老師講咧，就係嗰下棘住咗咧，就係唔係好即係過到下一 part 咯。 係。 咁咧，同埋坐到成日咧，已經好攰啊個人。 嚇！ 咁佢都仲話大啲喎，中學自己搞啊嘛。係。身邊啲朋友咧，最少兩個小朋友、三個小朋友都有。我話咧，你搣開三份都冇用啦。第一又要買電腦啦，位又唔夠啦。 係。 咁啊，有啲小朋友細到係啱啱 K1 咧。入去是直頭坐不定的，坐不定到是搞搞震啲 mon 啦， 或者太早起身咧，十一点上一堂就熄掣咯，瞓觉咯， 即系自己掹咗掣嚟瞓觉啦。 自己掹咗掣，熬都熬唔醒咯，瞓翻半个钟之后就熬得到啦。 系系系。 咁但系 搞笑， 真系熄掣个影，但系我真系笑到咧，嗰下大家好明，啲小朋友话熄掣就熄掣噶啦嘛。 系系，断电啦咁啊，系。 断电啦，系啦。咁变咗就同埋系即系视力好、听觉嗰度都系担心呢啲过完呢个疫情之后咧，都负担重咯。 问题会出现咯。 系啦，之后啲问题出现啦，同埋。大家困得太耐咧，都好疲惫嘅嗰个心理都。 嗱，我又咧讲俾你听咧，老师嘅惨况啊，咁咧其中一个，因为啲老师咧，佢哋唔系全部喺学校里边即系 on duty 噶嘛，佢哋可能咧喺自己屋企嚟同你上堂咁样啦。 冇错。 咁我认识有位老师咧，佢系咁啱，屋企个网络咧出现咗问题，佢本来都冇事嘅，点知咧突然间出现咗问题，咁啊佢 hold 紧个堂啊嘛，结果咧。佢就自動俾人踢咗出咧嗰個 meeting 嗰個唔知咩嗰個個 platform 嗰度咧，踢咗出嚟。咁但係成班學生咧就流離浪蕩自己嗰個平台度，乜老師唔見咗啊？佢又唔翻去，因為佢上唔到網。佢話咧佢急急忙忙咧，淨係可以咧即刻揾第啲老師頂住啦。咁原來佢唯一可以解決方法咧就係佢即刻咧翻學校咯。即系学校有网络啦，佢个人本来明明可以俾你 home office 嘅，但系因为佢屋企嘅呢个客观环境搞唔掂啦，佢就要哇唔知飞的士啊点样咧，叽里咕噜咁样就走到去咧，即系翻学校咧，即系先能够 老师走堂 系啦，先能够搞掂。跟住咧，佢话佢嘅心情，佢话你知唔知道我忐忑到咧，好似咧带啲小朋友去旅行咧，唔系啊，好似带小朋友去旅行，自己中途离开咗咧，留低咗成班同学仔咧喺荒郊野岭嘅感觉，哇好尽责。但系亦都你就知道，即系学生又阴功，老师压力都好大，真系。 其实我都明白啊，老师嗰边，我身边都有朋友系即系做老师咧，大家两边都有佢难处，咁啊，大家都即系平常心啲啊，或者冇办法，因为电脑依家又系你，譬如啱啱过完年嗰下已经抢购潮啦，咁过咗依家又话未必可以开到学，又另一轮嘅抢购潮，即系你买得到就屋企有冇位咧，容唔容许咧，个 WiFi 又得唔得咧，即系好多呢啲大家都好困难嘅嘢咯，所以就大家都加油咯，冇办法。 加油啦，系 啊，我哋而家就 睇到有另外一个我朋友嘅，即系佢哋就系要而家咧就 online 上堂嘅经验啦，我觉得呢个都几惨烈嘅，其实就系啲老师佢哋面对住另外一个痛苦咧就系。其实佢已经叫晒咧啲同学仔就系，嗱你哋而家全部都闩咪啊吓，都我叫你讲嘢你先开咪。咁啊，其实咧每一个家庭嗰个背景嗰个嘈杂声咧，有人就吸紧尘啦，有人做紧其他嘢啦。佢话老师听晒落入耳咧 系 好吃力噶， 系 一次咧佢就叫到嗰个同学仔咧就话，不如你今日上堂你试下你介绍你自己啊，可能系低班嘅同学仔咁样啦。咁嗰个同学咧可能即系真系细个，佢讲嘢好细声啊咁样，咁啊讲咗几句啦咁，跟住老师都赞。他就是说哎不紧要的，你肯讲就好好，有些细声可能是网络的问题来的，但因为其实有后排攻击的，就是家长看着他们上堂的嘛，老师就很尴尬，还有全班同学都听到哥爸就即刻在这个上堂的时候就骂个仔女，就是说人家老师叫你大声一点，你咪大声一点讲嘢嘛，这样 死了， 就全部同学都看到， 他不知道其他同学都听到，未必看到，听到真的比较好。 好尴尬啊！所以真系， 所以大家努力啲啦吓。 所以我琴日风头火势都同大家讲咗，即系嗰个几部曲啊，即系话系再加上同学习几部曲，家人都要配合啊。 系啊，多谢晒 CK 先，我哋扮 Zoom 嗰啲啦，我而家删咗你个麦啦，系啊，咁我哋就可以接听第二位嘅同学仔入嚟啦吓。好多谢 CK， 好啦，第二位咧系 Bonnie 婆婆 ，Hello Bonnie 婆婆， 喂， 系 Hello。 是不是 Bonnie 婆婆啊？ 不是婆婆，虽然呢我就65岁，今日呢就生日了。 哦，生日快乐。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 啦。是啦。是 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 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是啦。是啦。是啦。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 可以搭两蚊车啊嘛， 系啊，真系可以周围去啊吓， 系噶嘛。 嗯， 咁你今日想同我哋点唱乜嘢？ 系啊，有好多生日优惠噶。今年咧，因为疫情咧，好多优惠咧都冇开啊。譬如去啲公园啊，坐吊车啊，都得噶。 哦，系啊，我哋都之前都有听众同我哋分享咧，就算系佢可能入咗好多唔同嘅会啊，到你生日嗰个月份去餐厅食饭又会平啲啊，但系嗰件事就 系 喺呢一排你都未必想去餐厅食饭咯，嗬，系咪？ 系啦， 唔紧要， 今年就冇咗啦。 系今即系冇话蚀底嘅，你打后嗰啲福利唔系净系得一年噶嘛，系打后都仲有大把噶嘛，系咪？咁希望 今年有我哋同你讲生日快乐， 可以享受到 个 优惠噶嘛。 都系，都等咗咁耐嗬。 系啦。成年等金人就有優惠喎，不過而家65歲咧，好多譬如去公園都唔使錢嘅啦。 係， 咁啊好啦，幾次都可以去啦。之後我哋疫情啊穩定啲嘅時候， 阿Bonnie做曬資料搜集嘅你 已經。係啊，我上網成日都有生日優惠，我即係成日穩定嘅已經。 嗯 ，OK， 咁好啦，咁你今日有啲咩慶祝啊？咁樣，但係出面有冇得食飯？ 我老公同埋我個仔去食晚飯咯，不過咧就因為犯罪令咧就。得两个人坐，咁我谂都要分开坐噶啦。 唔使惊，叫你个仔咧，使阿仔做侍应，不停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喺你张台度出出咁转，就帮你攞毛巾啊，帮你攞叉啊，咁样咯。 我咧，琴日都见到一啲情况嘅，其实知道嗰四个人咧，可能系朋友定好，定家人都好啦。佢哋系坐同一张台啦，咁中间咧有一块嗰啲叫做胶板咧就阻住嘅，咁但系佢哋系会。同隔離嗰個傾偈啦，即係但係四個人坐埋一張台啦，咁樣。 係啊， 係啊，係啊。咁我哋祝你生日快樂啦，好唔好？多謝你 ，Bonnie。 好， 拜拜。拜拜。電話號碼1872388，係啦，我哋咧轉頭繼續咧就會聽你電話噶啦。 在荧幕播出风趣，傲知安下会翻译我指纹，那些挑战生产着过路人，抱着废纸入闸，喷墨回点滴下，地球另一角落里复印我，同样作用吗？每日重复读吧。上印出号码，脑袋擦下，记忆内有伤。最新发现，感官外有灵魂，看着雨水落下，听着长款静下，地球另一角落里，一个我同样真论吗？壮丽。逐尘云上火花，这不安都是复制人类额头上诞生。 自己作曲，亦都有份一齐填词啊。徐天佑同埋林宝合力填嘅呢一首歌叫《机械轮回》啊，好中意呢只歌，一开声咧，好似有黄耀明明哥嗰啲味道啊，系啊。 系啊，我哋嗰日一齐播紧嗰阵时咧，听到首歌，我哋都一个，咁似明哥嘅咁样。 系啊， 同阿天佑平时嘅作品有少少唔同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好， 呢度 继续点唱。 系啦，呢度有个点唱咧，佢不提我哋，佢话咧可唔可以今日一定要读出啦？放心放心，唔记得读啦。呢个咧就系 Esther Wong Yip 啊，系啊，呢本黄叶就叫 Esther 啦吓。佢话咧佢要点唱俾我好朋友咧叫 Candy 啊，咁咧就系佢个细女同埋佢自己咧就上个礼拜咧就825啊，825咧就生日嘅。佢话咧好朋友啊，竟然咧拣我生日嗰一天咧开刀生咗细女啊！即係所以佢哋係同一日生日啊，咁樣佢好開心，咁咧就真係好朋友啦。祝阿 Candy Brian 咧，佢哋一家四口咧就開心心、平安健康，希望咧可以讀出啦。咁啊 Happy Friday， 讀咗啦，讀咗啦，所以你可以安心啦。 OK 啊 ，Jamie 咧都話啦，你哋好啊，想點唱俾佢個女啊 Iris 咧，9月8日生日啦，阿仔咧 Rex 咧9月16日生日啦。最緊要就係咧，香港人咧個個都要平安健康啊，咁樣。 呢度咧有 Rice 啊，我希望冇讀錯佢個名字。 係啊，我都喺度諗緊點讀啊，係啊。 係啦 ，Rice， 我頭先试过上网 check 噶啦，未够时间揾到啊吓。佢话咧，听日咧就系同佢嘅另外一半20周年纪念啦。佢话好惊啊，咁就20年啦。希望大家咧都要身体健康，一路咧就平平安安咁样咧走落去。佢话人生咧有高有低嘅，但系希望咧大家都要坚持信念，互相扶持。佢话我成日都系咁话噶，一日未冚棺材盖，一日都未知赢定输。 系、 努力啦，咁啊，大家都努力啊。 正所谓咩啊？赛事未吹完场，都未知鹿死谁手。哎呀呀，啲滚碎真系好难啊！咁样真系 啊。OK， 阿 Mon 咧就话啦，喺今日星期咧想点唱俾啲学生听啊。无论天气点啦，佢话咧，你哋咧求学嘅精神都唔好啊，都唔好气馁，唔好变，世事绝无绝对啊。唔好即系唔好人云亦云。佢话三宝，你哋都要加油啊！好期待你哋三个一齐翻节目，跟住一齐再斗咗去。 好啊，好啦，我哋听几位听众电话啦，都等咗好耐啦吓。Hello， 李太，李太， 张仔你好， 你好啊，李太。 Hello， 我哋系风骚三宝啊。 我成日听你噶，听你双机噶， 多谢你啊。 电台噶， 系啊。 我今日第一次打嚟噶， 恭喜你啊！ 好叻啊你。 我今个月咧，9月6日啊。我个男孙生日啊！ 哦，孙仔叫咩名啊？ 9月19日咧个第二仔生日。 哦，第二仔生日。 9月30日咧个孙女生日。 哇！你买好多蛋糕啊！ 祝佢哋身体健康啦、 啊。系。 即系最紧要咧，平安大吉啦、 啊。系。 心想事成啦、 啊。系。 全世界都冇呢啲咁嘅。乜品物品嗰啲啦， 好啊， 开开心心啦， 好啊， 点唱张生日歌佢哋听啦， 好啊， 拜拜你啦， 我哋咩菌都走晒，净系留翻啲活性乳酸菌，佢完全冇理我噶。 起码你睇咧，佢即系俾大家都有好多祝福啊嘛，系咪先？屋企人有生日，恭喜恭喜！ 你睇用咗呢个绝招咧，对付我啲难嘅，就完全唔理我。咩菌都唔睬我， 最好啊！最佳做法， 最佳做法，好啊！恭喜晒你睇，好啦，我哋再听下个听众啦，萧小姐 ，Hello， 萧小姐， 你好，三位主持人好， 你好，你好，系啊，我唔会讲烂机噶啦， 日子系咪先，萧小姐？ 系，我想点唱俾我先生噶，因为今个礼拜日9月6日系我哋12周年嘅wedding anniversary， 哇，结婚周年纪念12周年喎、 啊， 老公仔叫咩名啊？ Louis Francis O'Reilly， 哇！你罚抄就好难抄噶咯，你讲多次，系啊咩 ？Louis Francis 咩夏威夷 ？Francis O'Reilly，Louis Francis O'Reilly，O'Reilly，O'Reilly， 佢系系咯， 爱尔兰人系咪啊？ 系啊，爱尔兰人系啊， 犀利、啊！你即刻已经知佢爱尔兰嗰边噶咯， 系啊系啊系啊， 喂，点认识噶呢一段姻缘？ 我哋喺英国嗰边认识嘅，大概20年前。 系， 系啊，咁我自己就系空中服务员嚟，唔系，我自己空中服务员嚟嘅，咁佢就喺我住嗰间酒店度做 concierge 咁样，我识佢。 哇，呢啲都算系异地情缘，成日都话咧，即系做空中服务员，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即系见嘅嘢多，见嘅人多。 真係執到個好老公喎、啊，咁樣小 姐。所以阿鐵咪想做空中服務員咯。 等陣先，你言下之意即係咩啊？你其實都有個 Love Full Out 嘅阿華嘅喎，你都有個 Love Full MT Out Station 哇，咁樣都幾好嘅喎。係咯 ，Lion Rock 都 Lion Rock， 你都唔錯嘅喎，已經。 咁啊，蕭小姐，你即係認識咗佢啦，即係二十年前認識咗佢啦，之後佢係選擇咗嚟香港生活啦，定係你哋飛嚟飛去定係點樣啊？ 我哋前嗰十几年系我通常都系飞嚟飞去见佢啦，一个月见一两次咁样啦。咁然之后佢七年前就佢攞 early retirement 就嚟香港啦，喺英国嗰边住嘅、之前。 O K O K， 咁就嚟香港住咯，系啊。 佢为咗你提早退休啊？ 系啊。 哇！咁你有咩锡翻佢嗰啲吓嚟报答佢咁样啊？ 冇噶，即系都系每日大家都开开心心咁样去生活咯。有时两个人系两个人都互相付出，互相爱大家咯。 即系佢而家喺香港就冇做嘢啦，佢而家嚟到香港定系都有 唔需要噶啦，系啊， 正 系 啦，真系， 好开心啊！喂，咁但系我觉得咧，嗱，我哋讲咗咁多嘢，你老公听唔明广东话噶嘛？应该系咪？你有冇啲乜嘢爱的宣言？我哋俾个时间你，俾个 air time 你啊，要用英文讲啊，俾个 air time 你，你可以同你老公仔 Louis 分享下咯。 Louis, this Sunday is our 12 years anniversary. Thank you for loving me and caring for me.Every single day, I love you forever. Thank you. 我要听你读多次佢全名啊！嗌我全名，唔系嗌佢全名，我想听多次啊！ Okay, Louis Francis O'Reilly. Oh, Louis Francis O'Reilly. Wow. 你好似最尾个名系 Louis Francis O'Reilly 咁样喎，系喎，呢个名好得喎，真系冧晒啦，冧晒啦。多谢你嘅电话。 好 温馨啊！恭喜晒，恭喜晒，好，拜拜。 拜拜。 阿祖啊，你都改翻个长啲嘅名啊！你其他嘢唔长，你改个名长啲啊！ 我都系咁话。 你哋未攞我哋禮拜一人妻三個人名串埋咯，豪姐你個名一於叫做 François Rosaline Malaysia 咯，咁樣係咪 ？OK 好啦，繼續讀埋點唱佢啦嚇。 好啦，David 咧就話咧，你哋好啊，三寶，九月九號咧係佢同太太咧 Christine 結婚30周年啊，佢話亦都係咧佢嘅生日，個時間過得好快，1990年九月九號 係。 他们在中环大会堂注册。他说多谢太太、生了一个又靓又聪明亦都有独立思考的女女给他。他说好彩呢他不是年年考第一啦，平均咧都有头十名嘅、 哦啊， 希望咧同太太咧系啊，希望咧同太太咧一起度过2047，睇到香港咧究竟系会变成点啦，咁样祝大家都好运、哦。 系啊，我哋希望咧大家就永结同心啦吓， 系啊，正啊呢、這个。 好，同埋 Edmund 啦 ，Edmund 咧就话今日 Happy Friday 点唱啊，就想点月亮代表我的心俾佢睇睇 Winnie 听噶，因为呢首歌咧系佢嘅挚爱嚟噶，亦都要多谢佢照顾啊，一家大细无微不至咁话。 系啊，咁啊时间咧，开心时间过得特别快，我哋而家又要同黄耀祖同埋我哋所有听众讲拜拜。 不过头先有个听众有啲要求，佢话希望我哋翻个三个可以尽快一齐合作喺个节目一齐斗嘴嘅。 拭目以待，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